冬以嚟嘅最低纪录。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同非常干燥，吹清劲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元旦同星期六天气仍然寒冷，天晴同非常干燥。下星期初云量较多，朝早气温仍然偏低。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依家气温九度，相对湿度3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281点，升134点，成交金额340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59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98点，升197点。跟住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65蚊，升5.5；中芯国际22.1，升0.7；美团293.8，升6蚊；阿里巴巴230蚊，跌6.2。盈富基金27.48，升0.04；小米集团33.1，升0.5；吉利汽车25.45，啱啱跳咗系25.5，升1.05；中海油7.06，跌0.5；长城汽车26.1，升4；恒生中国企业108.9，升8；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52，英镑10.58，瑞士法郎8.803，澳元5.976，加元6.088。新西兰元5.604，欧元9.542，每百日元兑港元7.51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4.078。港金现价报17,520蚊，升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7.51美元，卖出1,898.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咧排到去芜湖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沙头角公路皇后山桥面方向粉岭锦田公路高步油站来回。今日除夕咧喺港岛区有啲特别嘅交通安排嘅，由阵间晏昼两点开始，兰桂坊附近嘅德记立街、荣华里、黄安里、威灵顿街、安澜街咧系有封路措施，而喺九龙咧同埋新界区就不会有实施特别嘅交通安排。最后道路安全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面踩单车要保持安全车速，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记得不要左穿右插啊。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众筹平台成日都有好多唔同嘅新发明。如果有一只嘅智能手表，佢除咗可以为你报时，又可以影埋相，仲可以俾你视像倾埋电话，你又会唔会支持一下呢？ 瑞典家私连锁集团宣布，有接近70年历史嘅产品目录将会全部数码化，到时大家就冇得揸住嚟 shopping 啦。 星期六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 Lu 阿志 知识会者。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江湖小说，曾志豪是悟空。 哇，啲毛咧黐到我打晒黑黐啊！ 桂花田是八戒。 哇，有乜嘢食啊？好痛啊！我 程振鹏是沙僧。 嗯，哇，系冇对白噶。 风骚江湖小说之快活西游。 大师兄啊，大师兄，我行唔喐啦，好攰啊，大师兄。 系 哎呀，你个八戒，你俾啲挣扎好唔好啊？至于你帮手搵师傅啊，哎，掹到瞓啊！ 我搵到啦，我搵到啦，终于！ 沙僧，你搵到啲咩先得噶？喊惊咁嘅样！ 我哋要搵师傅啊嘛，师傅就喺里面啊！ 唔系啊嘛，个盒仲细过头上面个金刚圈、啊，师傅点会匿喺里面啊？ 唔系咧，大师兄。师傅真系喺里面噶，我听到咧，里面有人啊，暗暗沉沉又暗暗沉沉暗咗三个钟噶，咁沉气仲唔系师傅？ 等我娘娘介绍翻啦，盒入边暗暗沉沉嘅系桂花田曾志豪、清真鹏，佢哋就系凡过你师傅，暗暗沉沉风骚快活人。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 晨， 大翠夕，大冻的一天早上，桂花田，程振鹏。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程振鹏。 早晨，桂花田，早晨，曾志豪，早晨，各位二台嘅风骚发人听众啊，好 冇错，而家咧，我头先啊就得单位数嘅啫，而家咧又系咁样升住一度，有十度。 系啊，而家气温十度，相对湿度3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强烈季候风信号，同埋寒冷天气警告。 多次啊。 寒冷天气警告， 系咯，唔系争啲，佢已经读咗啦。 寒冷 系啦，佢已经变咗寒冷天气警告啦。呢、這个唔系啊，呢个名词嚟噶，即系好似话叫啲人小心读懒音咧。系啊，寒冷天气警告啊，真系，我哋关心一下咧，我哋啲独居长者。请白你点啊？ 诶、哎，托赖啊！ 诶、哎，精唔精神啊？你 仲健在， 都几好、啊，你冇冻僵、啊，安全、 啊。咁而家好好啊！而家 你有冇度过你个头几多度啊？ 我个头， 你嗰头啊，唔近噶，唔近噶，你个头好远噶， 有七度啊！ 我就七度，我差唔多 啊！啊，我又冇理到佢、啊，虽然我即、就、系、是、我 净 系唔系我即系冇理过佢几多度啊！即系因为即系一唔系话你啊！我意思话我冇理过我嗰头度嗰个几多度，因为从来都系冻嘅，因为向北 哦。 咁啊，所以点解系缝缝声啊？咁样 即系佢同唔去磅重一样啊！ 啊系啊， 佢唔再面对自己嘅 嘅 问题啦，由佢啦， 咁重就得啦。 150-160个我都唔理佢啦。 都系、啊，其实我见到啲 friend 咧就系、 是，唔系咁 冇，系啊，互相系咁 share 咧，话诶佢哋自己嗰度咧几多度咁样咧，七度啊，五度咯。 哇，五度啊！ 系啊，我有个 friend 佢住粉岭啊嘛，因为 喂，但系我最震撼就听到大帽山喎、 啊，系负一度啊， 系啊，真系犀利喎！ 但系、這、呢个你唔发觉咧，上大帽山嘅朋友咧，或者大帽山嘅温度咧，系好犯贱嘅呢个温度。你如果唔够冻咧，佢觉得佢唔够底噶，佢觉得唔上去冇意思噶。 得啦，天寒地冻，挨住冷咁样上山，就想睇下有冇啲奇景啫。 系啊，即系你话如果上到咧，佢话大帽山气温有15度吓，哎呀咁上去做乜鬼啊？咁样 啦，又挨冻，跟住又热挨嘢，咁跟住又冻，系咪先？ 系啊， 饥寒交迫。 如果阿豪仔讲，喂上到去，哇有搞错啊！大帽山有15度，如果喺市区得7度，咁系奇景喎。 唔系喎，跟住啲人咪呻笨咯，早啲走翻。来市区睇好过啦，真系。但我估唔到咧，我有个 friend 咧，佢上咗去啊。 系 啊，我 即系难得咧，有啲咁嘅年纪就上去。 上咗去冇叫你。 唔系，佢冇叫我都正常啊。 如果叫你，你去唔去啊？ 但其实我有研究过嘅。其实你而家几多度啫？都系负一度啫嘛。 系啊。 我系远征过芬兰嘅。 点啊？ 负十几度嘅，最劲嗰次我哋去睇嗰啲叫做咩北极光咧，佢去到负20-20度嘅。我哋都能够 唔同嘛， 系啦，我就谂紧点解咧？譬如话香港好多人都去过呢啲好冻嘅地方，譬如北海道，好多人都有去过噶嘛。但系咧，你特登就冬天，你就会去北海道啊，去咩芬兰去滑雪啊，嗰啲绝对系冻过大帽山嘅。 唔系啊， 但系你会去。 我覺得有兩個原因 係啦，但你上去大帽山就冇人上， 今年先會咁嘅， 係點咧？ 因為我哋成年都冇飛過， 跟住 即系冇去过冻嘅地方系咪啊？ 系啦，可能往年嘅今天，你根本就已经置身于一片白雪蒙蒙嘅外地咧，系嘛？但今年你就不能够周围去啦。咁 唔系啊，我意思系咧，但系以前我哋会去嗰啲北海道嗰啲咧，你唔惊噶？但系咧，唔系好多人咧会，你试下譬如我闹阿天，阿天啊，上去大帽山啦，我谂佢唔知俾边只手指你噶啦，已经，即系佢会觉得匪夷所思啊！系啦，但系其实如果你 $5,000啊嘛， 系啊，但系如果你话咧，阿天啊，送张机票咧，俾你去北海道过滑雪咧，哇，发达啦咁样，冇理由噶。咁我谂咧，系咪嗰个上山咧，甚至乎上挨冷嗰个感觉咧，就觉得同平时咧你出去旅游咧，叹嗰啲哇滑雪圣地咧，好似唔同啊！我上去就好似咧就虐待自己啦，出去玩咧就度假。 唔系虐待自己，系因为真系咧香港咧嗰个去过零度嗰个气温咧，咁系真系其实。比较少嘅，即系唔系经常有嘅，咁啊，仲要去零度啊、负一啊，可能咧叫话见伤咧呢件事。 你都唔明白我讲乜？我话点解冇唔系个个都会愿意上去啊？我哋宁愿就去北海道，但系唔系好多人愿意上去啊！ 冇嘢玩， 咁又觉得唔系咯，冇嘢玩。 有嘢玩啊！头先大哥咪讲咗，其实都高兴噶。 因为个疫情啊， 唔系啊，我谂 系咪因为啲法例啊？ 唔关事啊，纯粹系咧，其实年年都系噶，你唔系有好大批人咧就会走上去噶，上到去都系勇者嚟噶。我觉得真系上到去嗰啲勇者嚟噶，所以我见我 friend 咧就攞晒嗰啲露营嗰啲装备咧，就走上去咯。 但系你记唔记得有一年咧上大帽山咧系唔俾人上去噶？ 有啊！ 我哋走去拍片。 系啊，但我唔记得咗嗰次系咩事啊？下边有啲 滞啊，条路啲人系咪上去？拯救啲消防员要上山拯救咧，都跣到。 因为跟住有个阿姨阿婶咧，想上去， 就话做咩俾我上去啊？ 就俾两嗰阵时仲俾两个警察就阻住佢，话唔上得去，搞危险啊咁样嗰啲嚟噶。 跟住话条命系自己 噶嘛，好似系啊，唔记得发生咩事啊，真系。 我哋都拍个片。 嗱，但系你话咧上到大帽山有咩做咧？琴日啲记者啊真系上咗去啦。 系好啦，啲记者真系咧，好似话阿老总噶，喂嗱，出去咁冻咧，上去周围去望下边有嘢。 即如果俾我揀 bit 咧，我就會同佢講老鐘啊，可唔可以揀條亞熱帶 bit 俾我玩啊？即係你叫我測試下咧，40度煮雞蛋嗰啲好 OK 啊！真係佢而家咧就要試下幾凍咧。咁嗱，你玩有啲咩玩法？ 咪拎埋个嗰啲 温度计， 系啦，温度计上山咯，然之后就度下个温差咯，咁然之后另一条题咧就会睇下啲市民大众搞乜鬼咁样咯。 啊，咪系啊，同埋限制另 外一样嘢啦。亲身测试啦。 亲身测试，咁啊， 即系 净系 温度 计 啦，攞除咗件褛，都系嚟个短袖大测试。 系啊， 挨到几耐噶嘛？ 系啊， 挨咗几秒 系 嘛？ 系啊，嗱，琴日咧就啲记者唔使自己除啦，因为咧有好多市民咧就话上到嘅时候咧，大家都系玩同一个游戏。 系咩啊？ 咪就 系 除衫咯。 哦，即系斗大胆咁样。 唔系啊，然后就着咧，因为原来琴日去到大帽山咧系零度至负一度啦。 系。 咁啲市民咧就话特登上山感受冷风啦，呢个明啊咁样。不过睇唔到结霜。咁然后咧，啲市民咧就纷纷咧就除低呢一个外套，咁然后就话试下用短袖啊，睇下个威力咧可以挨到几耐咁样。 哦，啊，我仲以为啲市民会咧好叻咁样咧，带几只唔同牌子嘅 Super Warm 上去 着。 唔 系，其实呢个都 OK 啊，真系。 如果系嗰啲公司系应该上去。 系啊，我都觉得系啊。 开到啊。 系啊。几 位会应该做呢个？ 但嗰个要体感，嗰个要睇下，要自己睇下个体感系如何咧。 或者嗰啲暖包大测试。 系啊，暖包大测试。 暖包羽绒同埋底衫大测试。 仲有热饮，即系睇下咧究竟饮边一杯嘢咧。 你上次咪话 keep 暖嘅个人咧，嗰杯朱古力佢系咪够暖？ 系啊，不过嗱，而家佢话负一度咧，都系冇办法可以睇到结霜嘅，即系都系见唔到呢个情况嘅。 唔够， 仲未够冻啦。 冇问题啊， 仲未够冻啊。不过我想话咧，真系原来你咧，如果喺嗰下咧剥咗件衫嚟冻一阵咧，你系顶到噶。我嗰次都試過咧，去嗰啲冰天雪地嗰度咧， 剝曬啊， 唔係剝曬，你都係譬如話著住件底衫或者短袖咧，你就覺得試下先咁樣。原來係有一段日子，可能有短短一分鐘咧，你係唔覺凍嘅。捱到一分鐘之後，其實咧入曬呢個血裏邊啊，大件事啊，到時就好啦。我哋而家喺十度嘅情況之下，仲要迎接住紅色火災危險警告、寒冷天氣警告。强烈季候风信号，风速快活人同你一起度过冻冰冰的大除夕早上啦。 如果你 现在你在做着什么？以为这别人就别想到我，就为你相信有来生。不管你走到哪里都要记得，我没有改变最初的承诺。我要你快乐一些，不再悲伤。我要你知道我都在。我想你都还记得，不相信有来生，热吻里却还流着眼泪，希望你现在会比较快乐，那我想这样就很好。如果我真的爱你，让你走开，曾有你此生我早已 任贤齐嘅小说啊，未有咁快有得睇雪住啊，结霜都未有得睇啊，因为天文台讲咗咧，我原来要睇到结霜咧，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噶。 当然啦， 那个风唔可以太强啦，湿度又要够高啦，咁啊又话要天气晴朗啲啦，咁样咁所以咧， 系啊，因为我哋而家又干冻咯， 又干咯， 系啊，所以就冇呢个霜可以睇到啊。 我想问一下咧，你今日着咗咩衫啊？系咪将屋企最乱嗰件衫着咗成身？ 哦、啊，我又唔系太夸张啫，因为我着咗super warm 嗰啲内衣咯，咁跟住出边都系普通嘅运动卫衣，咁、然后颈巾咯，我发觉颈巾其实就哇提升十度气温啊！ 系啊，年纪越大咧就会越觉得条颈要护住噶。 系啊，冇错啊， 你 讲得啱啊！ 体验啦 吓，咁唔系我对面一个冇噶啦，佢不过佢冇颈本身。 火星嚟噶， 唔系佢本身冇颈。O、okay、K， 我除低咗啫，因为我知道好明白噶，因为之前咧去过北海道啦，系、啦，去落雪啦，零度负一啦。咁咧，我真系咧可以唔使着太多嘅大褛啊！我着咗件咧嗰啲叫做棉嘅背心啦，但系咧、我最紧要就系咧 条颈啊！ 我条颈咧包到去耳仔咧，包埋个头咧。你之前啊，曾条咧喺圣诞你咪买咗一条咧好厚嘅，系好厚嘅嗰个咩 dry 咧，超级 dry 嗰、那个大颈巾咧，我由颈包到耳仔，系啊，包到个头咧。哇！你知唔知啊？我真系可以着少件褛咯。 哦，可以啊！真系，其实你最冻咧。 血液循环最劲喺个膊头。 唔系你有冇发觉同我哋中国人嗰个咧传统迷信都有关噶？ 点啊？ 我哋唔系话三盏，我哋有三盏 火， 三盏火喺边度啊？ 哦，喺膊头， 左右膊头同埋头壳顶噶嘛，好似个感觉。咁同埋成日都话咧，喂，啲鬼片都系话咧，后边摄一摄咧喺条颈度摄入去噶嘛。 打麻雀都系罩忌你拍佢膊头啦。 冇错啦，你话如果你真系好似阿田话斋。你攞条颈巾揽一揽遮一遮， 系真系全包啊！系啊，我真系剩翻对眼咋，都要戴翻口罩咧，系真系几坚定暖噶。 喂，我咧就着咗自己屋企咧就最暖嗰件叫做羽绒啊，终于着个第一次着啦，终于有机会 有冇发毛？有冇发毛？ 咪趁冻啊！ 有冇发毛？有冇发毛？ 冇发毛嘅， 好彩啊！你真系 喂，但系咧， 但系你里边着咩啊？你话俾听众听，你羽绒里边 恤衫同埋一件底衫咋？ 系啱数，系因为话羽绒咧， 热到傻咗 啊！因为话羽绒咧要有呢啲咁嘅，唔使着太厚嘅嚟去着佢嘛，先可以发挥。 跟住随即咧，有朋友就话俾我听，因为我话，我今日终于着到呢件羽绒啦，未着过啊！ 好几靓喎件羽绒， 咁 新嘅一样啊！ 知唔知几年 咧？就提我。咁你呢如果係搭車啊嘅時候或者坐低嘅時候呢記住唔好咁心急啊，佢話呢大陸嗰度有個人呢坐公車穿著件羽絨呢太心急想坐埋個位度一坐呢大力咁樣挨落背脊，因為你羽絨呢咪係一爆咗 嚇，唔係嘛？ 點解會爆啊？ 因為佢裏邊係 空氣嚟噶嘛， 係 咁佢爆咗之後，個好笑位咧係隔離嗰兩個左右兩個有啲雞毛，唔係鵝， 雞 毛咧點解有啲個頭 咁緊要？ 咁誇張 搞笑啊！ 咁容易爆噶咩？ 咁係咪因為佢個料唔靚定係咩啊？ 唔知關唔關事喎？ 哦，即 係搞到我今日咧都比較小心啲啊！ 其實係噶，嗱，我想話咧，即係大家好似好耐好耐冇講我著羽絨咧，因為之前我啲天氣唔係幾適合著到啊嘛， 仲可以著短袖啊！ 好啦，我琴日咧就同我 friend 見面嘅時候咧，琴日都凍噶啦嘛，夜晚都即係得翻十度咁上下咧。咁啊，嗰個女仔咧嚟到咧。 佢仲系着咗件好普通嘅一啲棉啊嗰啲卫衣咁样咧。咁、哦、我哇你咁大得冷嘅咩？即系虽然都系一件厚少少嘅衫啦，但系都唔系咁夸张系嘛？跟住咧， 褛都冇件。 我叫叔、哦，咁然后我先知道咧，其实佢出门口嘅时候咧，佢系攞咗件羽绒嘅，不过发咗毛。 吓、啊！ 冇错，好即刻考下两个生活小百科。佢点解会发咗毛？嗱，我讲定俾你听，我老婆呢一个福尔摩斯咧，佢、一听到我 friend 话佢个羽绒发毛咧，佢即刻点出咗个问题。佢话你系咪冇做到咁啊？然后佢个 friend 就系啊系啊，大师你点知噶？唉，呢啲生活小智慧你唔识噶啦，咁样 系咪因为佢收埋嘅时候咧，佢冇吹完喺空， 即系冇吹佢先， 即系冇话晾喺一啲空旷地方吹下先，然之后先放入个笼啊。 接近，向嗰个方向迈进啊，但系完全正确， 唔系完全正确， 系啦。 冇。 鬼花田， 使唔使抽真空嗰啲嘢噶？ 哎，我又再接近得。直情就係接近咗真相啦。 哦，咁又唔係啊？其實呢啲我諗住呢啲係普通常識都要做係咯。 唔係啊，佢真係唔知啊嘛。佢嗰、那個佢嗰個人咪就係發咗毛咯。 呢啲步驟係必須要，因為羽絨 就係冇做到啊。 你唔會洗我，佢冇抽真空。 佢冇抽真空就咁擺落個袋裏邊啊。 佢平常洗手間除唔除褲啊？ 要㗎要㗎。咁你頭先都答唔到真係。 唔係啊，冇諗過呢個係佢冇做嘅步驟啊。 真係有人會冇做。 Okay. 但十不相瞒，我都唔知道要做噶。 咁因为你老婆做咗嘛。 系啊，咁我哋不如当我哋当常识都话俾人听，点解要咁做啊？ 系啊，点 解要咁做啊？ 因为人咧，你着咗一身咧，你有水气嘛，都系咪？你暖咧，又或者你有汗啦、啊。咁系啦，咁你索咗之后，你就咁即刻就将佢收埋，咁难保佢件衫都 trap 咗一啲咧水气喺度啊。 系啊，同埋咧，即系与此同时，你咧即系你唔系日日着噶嘛，你件羽绒，你有时即系话，譬如今日着完，听日就暖翻，你会摆喺度咯。咁你摆喺度嘅时候咧，咁个天气可能会湿啦，咁亦都唔系长时间，咁啊，哇！而家气温相对湿到30%，即 系 分钟流鼻血噶嘛，系咪先？ 系啦，冇错。 咁所以咧，就一定要喺佢入笼之前，即系话咧，系啊，即系吹。干佢或者系攞啲嘢咧，系喷，我唔知道大家会 喷嘅咩？ 而家多咗咯，因为 咩嚟噶？ 有嗰啲叫做咧，即 系 啊？ 唔系佢唔系消毒嘅，唔系嗰啲啊， 蒸汽嘅烫斗咧，水花式嗰啲系，咪即系叫做干洗，叫做少少干洗。 蒸汽唔系再湿咗落去嘅咩？会 咁咧，咪再吹干咯？ 咁你做咩要蒸佢咧？ 唔系咁，即系等于你都要等，即系等于洗一洗一次佢个羽绒，一嚟再着噶啦嘛。 系 啊，咁先至干晒啦，你先至真系真空袋咯。 系啊，喂，其实我之前我都冇考究过咧、 喂，不过如果佢就咁抽真空，就算佢冇做嗰个步骤，系咪应该都唔会有事噶？ 佢冇抽真空啊嘛，就系 佢 冇抽真空，就咁普通当普通大褛咁挂入去。 同埋有啲抽真空袋咧，都真系要去，好似话真要实测测试佢咧，会唔会咧去到中途佢会自己泄气噶？ 流气 系啊，所以嗱，即系如果你哋已经一早掌握咗呢个知识咧，咁就冇事。如果唔系咧，你可能咧。嬲到用时方发毛， 又真系喎， 系啊，唔系咁你 着、啊、 你咪有藉口再去买嗰件衫咯。不过你要冻住，唔该，我要呢件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0: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终审法院朝早开庭处理律政司就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获批保释嘅上诉申请许可，案件由首席法官马道立、上任法官李仪将举能处理，预计聆讯一小时。黎智英被控欺诈及港区国安法嘅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上星期三喺高等法院获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批准保释，条件包括不得离开住所、1,000万元保释金、不得喺社交媒体发帖同接受访问等。律政司不服提出上诉。本案系首宗涉及香港国安法而获批保释嘅案件。法官李运腾喺早前嘅裁决理由书提到，被告的潛逃及重犯國安法的機會都不高，亦都滿意他提出的多項保釋條件。中央政法委在微信公眾號發表文章，指12名港人試圖潛逃台灣期間擅闖邊境，被深圳海警截獲，應按內地刑法接受內地司法機關懲處。 过程充分保障他们权利，经公开审判对他们定罪量刑，符合一国两制原则。文章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未成年人犯罪会采用听证不公开进行、酌情不起诉等做法，以保护未成年人士权益，让他们有更多机会改过自身，希望香港年轻人不要被利用。文章批评外国政客对中国司法说三道四，美国驻华大使馆公然干涉中国司法主权，无理要求中国政府释放12人，属双重标准。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公布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新冠灭活疫苗已经获国家药监局批准有条件上市。国药日前公布资料显示，疫苗保护率为 79.34%，实现安全性、有效性、可及性、可负担性的统一，达到世界卫生组织及国家药监局相关标准要求。日本气象厅警告，新年期间日本广泛地区将受到大雪影响，敦促民众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受到一股强劲的寒流影响，气象厅说星期四早上由北海道北部到西南部的九州北部的山区都降雪，鸟取县同江山县纪录到超过30厘米的积雪。预测东北部降雪可能会持续到周末，大雪影响陆空交通，新干线在山形线部分服务今晚开始暂停，并在元旦日全日取消。羽田和大阪机场今日一共有77班航机要取消，日航说他们取消了28个航班。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和非常干燥，吹清劲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元旦和星期六天气仍然寒冷，天晴和非常干燥，下星期初云量较多，朝早气温仍然偏低。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在气温10度，相对湿度 3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255点，升108点，成交金额511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56点，升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05点，升204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65蚊，升5.5；中芯国际22蚊，升6；美团293.8，升6蚊；阿里巴巴231.2，跌5蚊。盈富基金27.44升1毫，吉利汽车26.4升1.95，小米集团32.85跌1毫，中海油7.08跌0.3，工商银行4.98升5仙，中国平安95.85升0.8。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52，日元103.11，瑞士法郎0.881，加元1.274，人民币6.521。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231，澳元对美元0.771，新西兰元对美元0.723。港金现价报17,520蚊，升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6.16美元，卖出1,896.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就喺惠利道。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沙头角公路皇后山桥面粉岭同埋锦田公路高埗油站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以为自己永远只有错爱，找不到真爱时，音乐说。 若觉得第一位最愉快，为何上一位不释怀？ 当你觉得自己好似好怪，同其他人格格不入时，音乐说。 请跟我为 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树》。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香港，我心中的故乡，这里让我生长，有我喜欢的亲友共阳光。 今年香港回带翻去从头细看，你仲想唔想回望？ 电视节目2020香港政情大事回顾，重温本年度大件事。 今晚八点， 港台电视三十一。 桂嘉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嗱，世界上所有嘢咧都系相对嘅啫。譬如而家我哋有十度，我哋觉得好冻啦。不过如果我哋对比起嗰啲-47度嘅地方，你系咪觉得我哋变得好温暖，可以着背心短袖出街呢？所以咧，喺十度嘅朋友咧，就好难想象咧-1度嘅天气究竟系点样啦。-1度嘅朋友都冇办法想象-47度咧，究竟即系负咗几多钱啊？啊，同你打牌唔同噶，输一底又一底，输十几底又系十几底咧，你块面都青啲噶吓。所以你就会见到咧，唔同嘅新闻咧，好中意咧就系报道啊！啊，喺外地咧，俄罗斯啊，喺大陆嘅黑龙江啊，或者日本嘅北海道啊，究竟佢哋冻到一个咁样嘅情况之下咧，佢哋会有啲咩天然嘅奇景现象咧吓？喂，我举手啊！我每年咧睇呢啲新闻咧，就算你知道咧最咩结果一定系冻到僵咗都好咧，你都会好有兴趣想知道啊，究竟咧喺-47度嘅天气之下咧，倒啲热水咧喺个天空度，究竟会变成一种乜嘢嘅天文奇景现象咧？我谂背后嘅思维咧，就同我哋睇啲有钱人咧去竞投一样咧，其实你都系睇佢亿几亿咁样买咧，你都睇到咧好自娱啊，自己冇份咧都觉得好开心嘅。所以咧，今日又同你讲几单咧呢一啲叫做冷冻嘅新闻啊。譬如原来咧黑龙江嘅漠河嗰度咧，咁啊佢哋有几笪地方咧都系冻到咧-47度嘅。咁佢哋玩啲咩咧？冇，佢同你讲咧玩洗衫啫嘛。当地嘅军人咧就话俾你听啦，佢哋咧就每年冬天最头痛嘅地方咧就系要点样洗嗰啲衫裤，因为洗完之后咧仲要晾、啊。俾你估下。-47度之下洗衫，洗完之后嗰啲衫裤系会变成点嘅咧？原来真系好正嘅，原来佢话咧唔使一分钟咧，嗰两条裤咧就湿咗水啦，洗完之后咧谂住晾出嚟啦，点知一分钟之后咧就变咗两条铁甲裤咯，因为啲水咧即刻就即系硬冻咗啊，即系你等于变成一条冻豆腐啊，冻豆腐系嗰条裤就变咗冻豆腐，硬砰砰咁样。咁究竟硬成点呢就可能冇乜概念㗎嘛。冇咁你可以睇到呢佢係有人呢将呢啲硬冻咗个裤呢嗱你记住係硬冻咗个裤做啲咩呢佢用嚟劈青瓜。阿妈屋企冇刀喎点样可以劈条青瓜啊哦阿仔得啦你攞条裤湿啲水然后摆出面吹一分钟你就会得到一条呢哇长到好似大关刀咁样嘅一条刀裤啊啪。条青瓜真系应声俾我劈开咗一半啊！好啦，亦都有呢一啲有趣嘅实验嘅，譬如你想唔想睇魔术啊？你想唔想见到啲嗰啲杯面咧系会自己企起身噶？吓点做啊？我好简单啫，有大陆嘅记者咧就试过啦，就将啲杯面咧嗱，佢又系讲紧-47度嘅气温，佢就喺条街度咧就煮咗个咧热辣辣嘅杯面打开。咁然后你想象到佢攞筷子插住啲面，然后拎起佢，好正常嘅嗰种食法。但系佢话你试下唔系一分钟之内食完啦，嗰个杯面会变成点咧？ 个杯面就系会变成自己识企起身。你将啲筷子夹起嗰啲杯面，咁佢咪离开咗个碗噶嘛？一分钟之后啊，嗰个杯面咧，直情系嗰啲面条啊，变成咗咧，好似你睇嗰啲冰雕嘅冰柱一样，而且好坚挺、硬框框，夹实咗啲筷子，你直情可以凌空放手咧，个杯面就变成咗好似一个雕塑咁样啊！嗱，最尾我要咧介绍一条 channel 俾你睇咧，佢系涉及一条咧科学嘅 IQ 题有关嘅。请问你，如果我将一杯热水同一杯冻水一齐摆落雪柜里边，边一个会更加快结冰？吓，唔使谂啦，肯定系冻水啦。咁如果你咁样答嘅话，我就唔使出呢条问题嚟问你啦。我附上呢一条题目咧，就有条片嘅，呢条片咧就嚟自一个YouTube channel 咧，就叫做咧维思维啊吓。佢里边咧专门讲好多唔同嘅科学思维嘅。呢、这、一个问题就系问你，热水同埋冻水同时摆落雪柜度，边一个会结冰先呢？答案竟然系同一个科学嘅效果啊，叫做彭巴效应有关嘅。喂，内容咧，你睇完之后你话俾我听，你会唔会都想试下？所以喺冬天咧，唔系净系得冻嘅，有好多实验可以做嘅。所以我会送三个小雪人俾大家。瞬间看 channel， 我哋喺直播室有啲咩实验可以做呢？不如我哋就试下咧，叫程振鹏咧用几大力坐落张凳度，可以坐爆个羽绒，同时又叫你借俾桂花田着，睇下佢会唔会一着就已经坐爆咗。交俾你，程振鹏。 哇，咁难啊！呢一个实验。又要我牺牲埋件羽绒，我件羽绒好贵噶，名牌子嚟噶，我真系唔制啊！好啦，反而呢，如果你邀请我去呢，趁今日啊中午前呢都仲可以出入自如嘅时候呢，去望多佢一眼啊，去带点回忆咁呢我都可以同你去一去嘅。十二点前啊，哇，得返个零钟头咗啊。讲边度呢？就係、是、油麻地多层停车场啊。我两位拍档呢係车主啦，又揸过车，你有冇拍过车喺油麻地多层停车场啊？桂花田同埋啊曾志豪岌晒头呢，应该我幻想到你哋係咪好嘅。咁呢一个停车场呢，原来啊都已经60年㗎啦。但係佢今日中午开始呢就会啊停止。是这个时租车辆驶入这个停车场了。大家仲记唔记得，其实较早前呢已经有讲啦，为咗呢要配合呢个兴建中九龙干线啦，这个呢有60年历史嘅，喺呢一个嘅油麻地多层停车场呢就要系结束㗎啦，就要拆㗎啦。咁呢一个停车场呢亦都系可以话有佢嘅奇特一处啊。就因為呢，佢就喺嗰個居橋啊，加士居道天橋嗰度呢，咁就係、是、貫穿咗呢一個多層停車場中間嗰個大樓嘅。咁有陣時呢，大家會形容呢就係、是、哇呢一、這個呢就係、是、會食汽車，好似食一架架汽車嘅一個停車場一個大廈啦，因為好特別嘅一個建築物啊。咁但係呢完咗之後呢，咁第時呢、這個呢、这個咁奇特嘅景況就唔會見到有啦。好啦，咁其實應該由聽日開始咧，呢一個嘅停車場就會全面封閉啦。咁但係咧，由今日中午12點開始咧，佢嗰個營辦商咧就會停止咧嗰啲嘅時租嘅方式咧嚟到去俾啲車入去停泊噶啦。咁仲有一點咧要留意咧，就係、是、原來話咧即係聽日元旦啦，凌晨零時之後咧，如果仍然泊喺度嘅嗰啲車輛係點咧，會被拖走喎、啊。各位车主记得拎走你架车，唔系等俾人拖走啊！就住呢一个咧咁特别啦，咁有历史意义嘅油麻地多层停车场要系封闭啦，咁亦都有啲朋友咧就系、是、为佢做咗好多啲唔同嘅短片嘅，其中咧彭姐揾到有一个 channel 咧，就有一位嘅 YouTuber， 佢叫做 Derek Tang， 咁佢嘅 channel 入边咧就有一条短片咧就话油麻地停车场。11月关闭分享三个影相打卡位咁。咁呢一个呢就两个月前嘅短片嚟㗎啦。呢、这个片主呢佢就重点介绍呢有几个打卡位呢，就俾大家可以呢即係为呢个停车场呢留低一啲回忆咁啦。咁其中呢佢包括咗有一个全部都係夜景嚟㗎。 第一個打卡位咧，佢教大家咧就上到去呢個停車場嘅四樓與五樓之間啦。咁啊，揾個角落位啦，咁就影咩咧？就係影晚上咧呢個霓虹光管啊街頭嘅景況。咁啊，可以影到咧呢個嘅角落位係要影到咧嗰個譬如觀南華同廟街有啲嘅 LED 光管招牌嘅嗰個嘅夜景。咁可以咧影到其中一個咧靚位啦。另一個嘅打卡位咧，就係咧同樣喺呢個四五樓嘅咁高嘅位置，咁就係影咧係加士居道天橋啊嗰、那個啲車咧來回嘅車咧點樣去駛入去呢一個嘅停車場大樓裡面啦，穿過啦，咁即係話你係向下影啦，咁除咗影到咧居橋啲車咧係進入呢個停車場之外咧，亦都會影到咧就係天橋啊。下面呢是橫向橫行的那些的車路，咁呢有一種呢是錯綜複雜的效果喎。咁第三個打卡位呢就教你啦，去到四樓呢有個 4B 位嘅，個 4B 位其實係一個角落位嚟嘅，喺嗰度呢你就可以影到呢夜晚呢成條廟街嗰個嘅夜景啦，即係話呢成條廟街啦，全部啲檔口呢就係起曬帳篷啊，而即係有啲燈泡啊咁樣，係幾靚嘅呢一個嘅位置。不過我而家擔心夜晚呢依家疫情之下呢唔知道仲有冇咁樣嘅景況俾你影，同埋你今晚影唔到啦已經。因为十二点人家一开始要删的了。看这个的短片呢，在未看之前呢我都没想过原来呢真的有不少农友呢会趁住在过去这两个月呢都是去在那个位置上不停在拍照的。所以呢既然一个这么有纪念价值的建筑物啦，啊，我彭仔都给五个星星眼的 emoji 他啦。是时候呢轮到桂花田呢，除了话是同我哋分享佢嘅短片之外，我都想了解一下佢有冇去过呢一个嘅油麻地多层停车场啊。我自己嘅印象呢就係，是，比较少㗎，因为我好少，我又唔会揸车去到嗰度㗎嘛。我就记得好似我有借过嗰个公厕啫，都几都几系喇喳下嘅。阿桂花田你有咩印象呢？ 我有印象就是有一次第一次入去的时候，我兜咗好多个圈咧，之后先至入到呢个停车场，仲要搵翻呢架车嘅时候咧，都兜咗好多个圈，究竟我系边个楼层？喺左边咧，定右边、前面定后边咧？咁 我最想喺呢个多层停车场嘅下边嗰个庙街度摆档咯。 系啊， 我好想嗰度试下 你想去捉雀仔？ 一啊二啊！ 今日大除夕嘅2020年12月30日啊，咁我哋嘅2019新冠病毒 31号， 我讲中 你想30号， 31号系啦。咁啊，2019新冠状病毒病咧，即系困扰咗咧大家咧，就整个地球啦，足足一年啦。有报章咧整理咗一年咧，关于呢个病毒啦，喺全球感染咗成8000多万人啦，累计咗死咗就近180万人啦。咁嘅事件嘅回顾啊，咁啊可以同大家重温下喺年头啦，系啦，因为一路打后大家都好记忆犹新。在2019年12月31号，即是今日一年前，香港收到武汉出现不明的肺炎消息。食卫局就当晚即时就召开这个记者招待会，跟住就说会加强出入境口岸健康的监察，并会转介怀疑的个案到公立医院。咁啊，隔咗几日之后咧，咁啊，2020年，即系今年咧嘅年头1月4日咧，食卫局咧就话将呢个传染病咧应变级别咧由戒备咧升至到严重。医管局咧仲收紧咗呢个探病时间啊，要求咧入医院嘅人士啊，去医院嘅人士咧一定要佩戴口罩啦。咁啊，政务司咧就话啦，冇必要减少啊武汉来往个交通。咁跟住18日。18日之后呢，1月4日之后，到18日之后呢就出现两宗高度怀疑个案，包括首宗39岁男人由武汉坐高铁来香港， 一日之后两个个案是确诊的。两日之后呢 ,1 月25号呢香港呢进入呢这个紧急应变级别状态啊。咁无限期呢就暂停来往武汉的交通，学校就停课。但仲未有封关啊。咁医管局呢员工阵线呢就表示呢，如果唔封关呢佢哋就会可能罢工啦。咁1月26号 ,28 号就关闭咗6个口岸。1月30号呢就发现新冠状病毒病咧首个人传人嘅个案，四日之后，2月4号首个香港感染个案咧同死亡个案系出现咗嘅吓。2月5号咧，不论咧香港人啦，但内地嘅居民啦或者旅客入境香港咧，都要强制隔离14日啦。呢段期间咧，市民啊就通宵达旦啦，挨眼瞓啦，通宵做咩啊？是排队等买口罩，因为当其时真的缺货得缺得好紧要啊，仲要每人限买，有啲铺头就每人限买两盒，而嗰啲口罩炒价炒到可能成500蚊一盒嘅咁。今日日扑日扑都系扑呢个防疫用品啊，因为疫情咧就不断咁样增加，有增无减啊，直到今天各大医院啦嘅医护人员啦、医生啊、护士嘅前线工作人员咧，都系从不间断啊为香港市民服务啊。每日下昼四点啊，张竹君医生啦，啊仲更加咧就每日就去同大家去公布一下每日嘅疫情嚟到呢一年咧，即系每一个人咧，其实都系即系因为个疫情咧，都大家共度时间啊，其实今日咧就想分享咧一个咧系由医护由一队咧即系嚟自香港唔同嘅医护界嘅业余乐队啊 Hurdles 啊，佢哋咧就透过歌曲咧就想向一班优秀嘅医护人员啊无畏无惧啦，咁希望咧即系佢站喺最前线啦，去帮助市民啦，系啦面对疫情啊等等啦，竭尽所能啊，咁希望咧就有只歌咧就送翻俾佢哋嘅，咁我见到佢哋咧即系都好用心啊，又改咗啲歌词。咁啊，希望咧就为咗呢件事，即系用只歌嚟送翻俾我哋嘅香港医护。系啊，嚟紧呢一年咧，2021年，相信大家都系要香港人加油噶啦。咁希望咧透过呢只歌，我哋一阵间咧会摆上去 Facebook， 大家可以去听一下。系各位医护人员，系向你致敬，你哋真系好叻，好犀利嘅。希望你继续喺2021年继续加油啊！ Stop. 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啊，肥妹仔，早晨。 早晨啊，就喺企，唔使惊啊，我嚟揽住你啊。 就系我啊嘛，咁先惊啊嘛， 奎斯 大人。 早晨，奎斯大人，佢冇神神啊，咁所以可以揽住佢。 冇神神。 系啊，因为你着住件口住用啊嘛。 系啊， 真系吓亲我啊！哎，早晨啊，瘦弯企，早晨，肥妹仔，早晨，咁多位喺屋企乖乖听书嘅同学仔。我今朝咧想啊，同大家一起去石石喝下嗰啲白海豚啊！ 亲亲白海豚，大家好冻喎，跳落水得唔得噶？ 我哋用个心去锡佢得噶啦， 唔好 做咁多嘢啦，唔好做咁多啲咩咧？ 咩啊？ 填海 哦，唔好填海啊！ 我见到啊， 点啊？ 啲大人揸住嗰啲报纸啊，我见到有一个咧新闻话咧。嗰啲啊，環保團體話咧鬧政府咧，計劃喺大嶼山嗰度填海啦，喺公路啦，會危害嗰啲白海豚啊！ 啊，咁冇愛心嘅，唔得喎！ 佢哋話咧，今日咧，哎呀，會走啊！佢尋日啊，會走去見嗰啲嘅區議員啊，連同埋嗰啲去反映咯。咁我就諗起係喎，我哋要再次咧 介紹下啦， 錫下啲。好啊，白海豚，我白海豚我哋通常咧咪全名叫佢中华白海豚嘅， 系啊， 呢个都唔系佢个全名嚟噶， 系， 佢个全名好长啊，印度太平洋驼背海豚， 点解印度变咗中华嘅？ 系咯，点解啊？因为佢入咗我哋嘅海域啊，系咪啊？ 哦，就咁样嘅， 哦，因为咧佢咧都喺经常喺我哋入。譬如在这个的屯門大嶼山在香港屯門大嶼山呢對出那些水域那裡呢、哦、出現啦，如果你說他的名字台灣人更得意啊，就叫他做媽祖魚、 哦、媽祖魚啊，那真的跟他自己的地方特色有關咯， 系啊， 系啊， 我系咪海豚啊嘛？ 你咧，我哋叫佢做白海豚啦，但系其实咧，佢又唔系纯白色咯、 啊，系啊，粉红色咁、 啊，有啲粉红咁啊，又其实咧，佢系灰白色相间噶，仲有啲深色嘅斑纹噶。咁但系点解有啲又粉白色咁样咧？原来系因为咧，佢年纪大咧，慢慢会褪色。 哦，系啊， 即系佢年纪细嘅时候就粉白色。 是灰 白色 、啊 哦、反而年纪越大就越粉红 啊，同人类都转、 啊、女士呢其实是很得意又怕黑斑、啊、其实越来越老 是啊好搞笑啊， 原来海豚是相反的、 啊、 搞笑、啊、有一样嘢要告诉大家听、 啊啊、 有没有听过人家说乌忌白忌啊， 没 乌忌白忌呢句说话咧，原来啊都系讲紧嗰啲个白海豚噶，因为话以前咧，我哋咧啲水上渔民咧捉到嗰啲鱼咧，见到咧啲白海豚食咗佢哋渔网里边啲鱼，所以就见到就会闹佢乌忌白忌 咁样闹噶， 系啊， 系啊，咁我哋送翻只歌俾佢啦，《迷人拼多片》 预测天晴同非常干燥，吹清劲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元旦同星期六天气仍然寒冷，天晴同非常干燥。下星期初云量较多，朝早气温仍然偏低。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依家气温11度，相对湿度3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7,207点，升60点，成交金额669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55点，升4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02点，升201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64.5元，升5元；中芯国际22.05元，升1.65元；美团294.8元，升7元；吉利汽车26.4元，升1.95元；盈富基金27.38元，升4仙。阿里巴巴231.6元，跌4.6元；小米集团32.95元，冇起跌；中海油7.16元，系跌5仙；工商银行4.93元，冇起跌；比亚迪股份202.6元，升7.6元。

好，翻嚟十一点之后嘅风骚快活人啦，话我哋讲下天气先，咦又升多度咯，唔错。 系啊，而家气温十一度，相对湿度32%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强烈季候风信号同埋寒冷天气警告见证生效。 成功咗啦，你今次 系啊，我要拉开咗少少嘅口罩先，讲到个冷字，因为冷字唔可以懒嚟读噶嘛，系咪？ 系啦，如果唔系我哋就变咗冷风吹，心里空虚。 哇，几难听佢咁样嘅， 系啊系啊，我想问下两位拍档啦，阿豪仔同埋彭仔，有冇试过混捏啊？ 混捏有，咁咪冇啫。 唔系真系试过混捏啊？ 真系冇试过。 嗱，我真系真系 由细到大点会冇试过噶？我算啦，你哋好彩啫。我试过啦，以前细个住屋村嗰阵时候，又试过混捏噶啦。 咁。个当下只得你一个人， 唔系嗰阵时讲到明噶嘛，不能够儿童唔知咧几多岁以下咧、哦、不能够独自入 lift 噶。 而家我见到几多小朋友自己喺度搭 lift 啊？ 唔系我都喺隔篱噶嘛，系咯，佢会遇到邻居噶，佢会遇到邻居噶嘛。 即系话佢一个人就唔可以骑，等多个其他唔同楼层嘅嗰啲人啊。 惊噶，我试过嗰阵时同家姐同家姐系一齐搭咯，跟住混 lift 咯。嗰阵时咧，你会觉得咧 lift 铺大件事啊，天荒地老，唔知会唔会人救到自己出去咧？同埋咧唔会听佢。指示噶嘛，佢指示咧，你记唔记得混捏嗰个指示牌咧就话嗱，揿警钟咧，揿一下够噶啦，就唔使长链嘅，佢会知你喺度噶咁样 嘅，系啦， 警钟链噶嘛，一样啦，咁于是乎你唔会咁计噶，你嗰阵时细个咧，你一定揿到咧，直至咧嗰、那个系啦，嗰、那个对话嗰、那个对讲机咧，已经有叔叔话。知啦，我哋揾緊消防員嚟。係啦，直至佢咁樣嗌你咧，你都仲係繼續呢，因為你好驚咧，你唔撳咧，佢會唔會唔記得咗你噶咁樣？ 你嗰個年代，你揾呢個時候有冇閉路電視㗎？ 应该冇啩，冇应该冇啊，应该冇啊， 系 啊，十几岁嗰阵时啫嘛，咁于是乎咪咁揿咯，即系僆仔嗰阵时咧，系、啊、一定系揿到咧，哇，即系攰赖赖噶。后来揾多几次之后，你就发觉，哦，佢会嚟救你都冇嘢嘅咁样。 多几次添啊？ 系啊，有几次噶嗰阵时。 你个咩屋村嚟 嘅？冇咁真系未好做好维修啊。 所以咧，咪其实咧真系嘅，嗰啲譬如屋村嗰啲咧，佢得一边可以揿掣嘅啫嘛，即系嗰揿嗰啲 lift 啊。 我知点解我细个冇遇过啦。 你唔使。 我住唔知四楼定五楼啫嘛，系行路噶。 哦，系啦，你唔使啦，真系。 嗱，你搭 lift 可能就会可能高啲，系咪先啊？你就喺话 仲要上咗之后落翻嚟行路。 如果你搭 lift， 你咪揿唔到个警钟咯。 我都系咁讲 噶你。 唔系，因为我啱啱想讲嗰个警钟就系会唔会揿唔到啊？嗱，所以就系点解话？ 重击。 所以咧就系话，点解细蚊仔？ 真侮辱我哋嘅建筑物啊！系啦，建筑物嘅设计好安全嘅。 系啦，嗱，因为以前咧都系大部分嘅 lift 都系得单面制嘅啫嘛，所以咧即系而家先叫话多咗啲友善嘅服务咧，就系俾轮椅人士咧就一定矮啲噶嘛，所以咪就系唔俾你啲单独儿童咧，因为揿唔到跳唔到揿坡，愣愣仔啦。系咁啊，上次救到你好方便嘅。 点样叫做好方便？ 即系话你揿咗个铃铃钟，跟住嗰阿姐就喂唔使惊，我搵人嚟救你啦。 边咁快啊？黏好耐噶，都系嗰句。 我想问你，喺期间你系咪净系揿嗰个黏黏仔？ 系啊，嗱你都忍唔住讲黏黏啦，你冷冷都觉得，冷冷我都觉得唔啱听。 系冷冷仔 嘅，冇人唔啱嘅真系。咩啊？点样啊？ 即系净系揿嗰个铃铃仔嘅啫。 我、哦、啊有试过揿开门掣噶。 吓、 啊， 有个开门掣嘅咩？ 因为冇 啊！我明白你讲咩开门掣啦、啊。 我中意佢呢啲好离地。 系、啊、咯，喂，有开门掣 嘅咩？ 我从来冇揿过。 我自动 lift 咧，自己个门会打开。 唔系感应嘅咩？ 哎呀，有趣啊！哎呀，开门掣 lift 掣冇揿过啊！哎呀，大少爷啊！ 唔系、啊哎，最近有个离地嘅说话都系咁嘅话，内地唔知边个明星咧，佢话同啲明星倾偈嘅时候话，你屋企冇电影院嘅咩？跟住另外明星话有嘅咩？一定有的喎，你屋企冇噶？ 你系咪佢咪讲紧啲咩 Netflix 嗰啲电影院 啊？私人电影院啊，好笑啊！好，咁点啊？而家 哦，咁你又真系咧、嗯？如果当下子你乱得嚟嘅时候咧、嗯，可能你揿埋其他掣咧， 咁咩掣啊？ 会救到你嗱、 啊。哦，咁 restart 嗰个掣啊？ 咩 restart？ 想讲，你系咪想讲？其实原来我哋嗰啲嘅 lift 啊，民用啊，平民用我哋嗰啲 lift 咧，其实有啲。掣咧係有啲特別密碼，可能你撳咗嗰幾個咧係有啲反應 的，唔係 密碼 有錢撳。 因為我知道其中有一個咧， 你係咪嗰個撳咗自己流程？ 有一個咧應該大家都會知道嘅，而我咧都有陣時會應用嘅。 咩？ 就是、你如果多手撳錯咗一個層數嘅 lift 嗰關燈啊，撳個 lift 咧，你撳錯咗個層數，你唔想咧真係喺嗰層度停嘅話咧。 哦，可以取消嘅咩？ 系可以取消噶。 咁咩掣啊？ 就系快揿佢两次咯。 咁你就会俾人闹多你两下咯。 会啊，熄咗噶会。 唔得噶，边只啊？ 我搭嗰啲系咁样。 你嗰只系触碰式啊，按钮成粒的咁拍落去，跟住佢弹翻出嚟嗰粒啦。 好耐噶嗰啲， 系啊，都有噶嘛。 我想问你，讲紧你个座你嗰个大厦屋苑可以噶嘛？ 可以啊。 我绝对唔得，因为以前我哋试过噶啦，我哋不停喺度揿咧玩啲噶嘛。 唔系啊，人哋啲商业大厦咧揿错咧，我试下应用嗰个方法得唔得？都得噶。 真系， 我同意阿豪仔所讲，唔系步步 lift 嘅型号都得。 系边只边只揿嗰啲掣嘅款式嚟嘅咧？ 而家最普通嗰啲个面头嗰啲掣咧系平滑嘅， 轻触式 嘅，有个数字系先系特， 即系咪 粒揿落去嗰啲咯？ 唔系咪嗰啲好似轻触式好先进噶？ 又唔使好先進， 系啊，可以連續撳兩下佢就會取消噶。 但係頭先我聽到好清楚，聽到你話撳撳撳撳撳撳，所以你撳撳撳撳撳咧係撳唔快。 咁要點啊？ 佢撳兩下， 上下 A B 掣再錯兩下， 好似你 mouse 咁 click 兩下啫嘛。 佢就會取消噶啦。 系啊， 咁今日翻嚟试下先， 我都想试下。 跟住下边管理处喺度闹，边个玩添啊？ 你唔好层层揿咯， 又唔得嘅，又唔得嘅。 先此声明啊，彭仔讲呢个方法唔系叫你 嘅。你有冇记错啲步骤噶？仲使唔使加 A B 掣噶？ 使唔使 揿方向掣啊？ 遇啱有一个环同搭 lift 咧， 咪就系咯。以前我哋成日都揿噶，冇理由噶，真系。 嗱，唔系冇理由嘅。咁佢真系试过有两部 lift 都系咁样啊。 OK。 咁同埋你讲紧系个大厦话俾你听噶嘛？嗰啲管理员 个大厦冇话俾佢听噶。 系啊，网上嘅文。将教路咧，咁、我就试下啦，又真系得喎，原 来。哦 ，OK， 咁嗱，呢样嘢咧就 真系有啊，不过分牌子嘅，原来装鬼。 咁呢个就系话唔系步步得嘅， 即 系 有解码嘅。 系啊，佢话哦咁样嘅嗱，还掂都系啦。佢话咧有啲内建取消按错楼层程式。 系。 呢个牌子我真系要讲俾大家听，如果你嗰只咧，Otis 啊，系奥迪斯，佢话咧你喺道门开着嘅时候咧，揿两下开门掣先。然后再揿翻两下揿错嘅楼层咧，就可以取消噶。 即系揿翻开门掣先。 真噶，嗱，我讲多次啊，如果你嗰只 Otis 嗰只系咪咁读咧？奥迪斯啦，总之就系佢话咧，道门开着嘅时候，你先揿两下开门掣，嘟嘟，然后再揿两下你揿错咗个楼层，嘟嘟。 咁就可以解锁啦。 咁就可以取消噶啦。 咁啊，取消 唔使揿嗰个开门。 咁你嗰个牌子系咪呢个啊？ 我冇留意。 系咯，嗱，好啦，如果你嗰个电梯系日立嘅，不过其实你点会睇到自己用都容易睇到 嘅。睇到嘅。 系啦，佢话如果你系日立咁点咧？长揿嗰个揿错嘅掣就得啦，系长揿。 哦，就唔好放手。 系啦，唔好放手啊，揿死佢。长按， 即系咁样真系会 reset 嘅。你长按住按到几时？佢弹翻开只手指，可能就 系 着翻嘅。 系啦，好啦，跟住 两秒 咧。如果你系富士达啊，即系咧Fujitech 啊， 系 Fujitech 咧，佢话咧你哋嘅电梯揿错之后咧，你要连揿五次先得嘅。 哇，哦，头先即系嗰个啱啦。 系啦，连揿五次，多都唔得嘅。 系 啦，多系。 得啱啱 系啦。如果咧你系东芝嘅咧 ，Toshiba 咧，佢话咧你就揿两下就得啊。彭仔嗰个可能就 系 嗰啲东芝嘅 lift 啦，咁样咧。佢话你只要揿两下咧，你就可以取消噶啦。如果系 Panasonic 咧，亦都系揿两次，亦都可以取消嘅咁样咯。 喂，咁啊嗱，唔系 三菱都系，三菱咧亦都系连续揿两次，又或者哦，三菱最方便，连续揿两次又得，长揿都得。 哎呀！ 系啊， 即 系 有唔同嘅， 逐揿快揿两下咯，你就识咗啦。 系啊， 牌子原来有啲咁嘅密码，个死啦，做咗几十年人先知。 唔系我哋平时唔会谂住有得改错噶嘛。 系咯， 唔 想我哋讲俾你知咋，唔系你死咗嗰日都唔知啊。 就 唔使去到死咗嗰日嘅， 唔知唔使死，点解讲唔知唔使死嘅？ 你不知者不罪啊，系咪先？想当初你只手递唔够高去揿 lift， 你都唔介意啦。 所以你成日住咁矮仔，咁解咧，费事揿到咁高啦。 唔系闹交， 系啊挑战啫嘛， 好难啊真系，所以播只歌先翻嚟啊，咁兴奋 咩啊？阿田个密码混咗呢？ 阿田边个密码？ 我都未讲我得新闻， 佢都唔系密码，系播只歌翻嚟再讲埋佢啦。 呢架 lift 有冇得揿取消掣噶？ 哇！呢架 lift 我净系想掹佢嘅掣啦，白金噶。 系咯，白金式降机，陈洁玲喎，真系 攞晒佢冇掣。 系啊，我呼吁咧，乐坛里边嗰啲后起之秀咧，可唔可以快啲整翻一只咧，即系新版本嘅升降机之歌 ？Reset， 因为我哋播咗咁多年咧，当然啊，陈洁玲姐姐嘅歌系好听啦，但系我哋如果想与时并进咧，有 2.0 版本可以取消嗰啲 lift 掣咧，快啲快啲作翻只黄金升降机，唔该大家快啲啊，可以等我哋播下。 多一只噶咋？系咩啊？阿叶德娴姐姐嘅情人 lift 咯。 情人 lift 就好笑噶，嗰只歌 情 人 lift 有对白噶， 咁点唱噶？ 阿 Danny 姐会话 情人 lift 咗咋， 咁样噶， 系咪噶？ 系啊，好好笑。 好，听有冇？听有冇？好，你继续讲你嘅新闻啦。 好啦，我其实一开始咧净系讲就问我阿豪姐、彭姐有冇试过 lift 啊？咁就去到而家啦。 你唔使又翻嚟啊？ 唔系，因为咧就系话说咧喺福州咧，唔系系啦，喺福建嘅福州咧有一个女子咧，咁佢哋咧就佢有一日咧就去搭一个 lift 啦，咁啊遇上啦，咁而家啲 lift 就已经有。闭路电视啊！咁咧，佢个 lift 咧，突然间咧由35楼嘣一声，急降，即系咧，咁佢睇到啲数字噶嘛，好似 一三五楼一降降到34楼， 系啊，好惊，跟住 点啊？ 系咯，明明系单数 lift， 点解变咗双数？ 真系有情人 lift， 我揾到啦，系嘅，你继续。 咁咧，跟住咧，佢就由35楼嗰时咧入去嘅时候咧，嘣一声咯，就突然间咧系咁，好似嗰啲叫做股票系咁下降，跟住33楼去到12。咁咧，你知唔知佢期间做咗啲咩？ 即系扶住咯。 诶，当然啦，扶住啦。佢咧就 佢急降嘅时候，佢化个妆啊。 唔系，咁佢都想自救，咁唔知会唔会真系跌到落地啊？咁啊死得噶啦嘛，系咪先？ 系。 啊，佢喺期间咧，佢喺期间嘅时候咧，佢不停咁样横扫嗰啲 lift 咧，嗰啲掣啊，不停。 哦，即系睇有冇机会揿停佢。 系啊。 哦，最后咧， 佢揿停咗。 哦。 佢揿停咗其中一个楼层。 喺 G 楼度揿停咗。 唔系啊。即系佢喺期间嗰楼层里面，即系话佢由35楼入 lift 嘅时候，突然间急降啊嘛， 知道 数字咯。佢期间就响不停咁横扫嗰啲lift 掣啊，即系嗰楼层嗰掣咧，喺中途真系俾佢咧揿到， 停咗一层， 揿停咗一层，开翻对门， 哇！ 佢真系要拿走啊！ 哇，犀利！ 如果佢咁样走都危险啊！ 点解？ 你知唔知喺佢咁 lift 系点样开发嘅？ 点样开发？ 你想系点样开发？ 我哋要问 佢 啊！ 即系有开门冲出嘅时候咧，架 lift 又向下，咁佢咪成个身好似 同埋佢由35楼一急降咧，高海拔之后一降到低海拔，佢个气压可能会适应唔到。 跟住又有高山症啦， 可能会有高山症嘅，同埋嗰啲潜水都系噶，你由水底咧唔可以即刻升上水面嘅，会爆肺噶。 有 见地 睇嗰啲鬼片噶？ 我而家望住你咪睇。 佢系咁样噶嘛？ 你跟住咧打开系对系梦。墙嚟噶嘛，系咪啊？ 系啊， 唔系啊，佢真系 或者开半 lift， 即系佢一打开个门， 千祈唔好爬出去啊！ 开半 lift 唔好爬出去咁样真系 死噶！ 但系我以前睇Mission Impossible 嗰啲咧，佢系可以唔使用 lift 门都出到 lift 噶嘛。 我教你睇啊 ，Final Destination 系啊，都系咁噶嘛。 恐怖啊！ 唔系，但系你上唔到嗰啲位噶，因为你要擒上，唔系啊，你要擒上个天花板。 嗱，点啊？佢后屘救得翻自己啊？ 总之咧，佢咧就好似好镇惊，唔知唔系好镇定啊，唔系镇惊， 好 镇定 咯，大佬。 好镇定咁咧，喺度咁 就出翻嚟啦。 因为嗰个CCTV 片咧影住呢条女呢个女仔咧。 你呢个 呢个女仔咧喺度，唔知用佢玩 lift 咧，因为咧原来笑完未啊你啊台长， 堂长啊 台长， 台长， 咁佢横扫嗰啲 lift 嘅时候，真系停开咗一层咧，系打开唔系墙嚟噶，系真系一个楼层咧，佢即刻走咗。 但系然后后来佢哋发现系冇呢层嘅。 好啦，唔使讲完啦，得心啦。 咁佢条腿有冇事啊？ 即系夹住咗， 佢条头发啊， 夹住咗， 佢条头发棘住咗， 夹住咗喺嗰度。 好易氹你呢个同事。 情人 lift 啊，准备啦， 天姐姐啊。 靠山东西， 程振鹏，风骚快活人。 好犀利啊！程振鹏真系要赞你啊！ 好笑，因为啲只歌太过搞笑啦， 真系好搞笑啊！即系但系我哋呢个乐坛老花镜字典咧，又全靠你喎、啊，真系。 呢啲冇噶，你平时有留意就得噶啦。 系啊，冇留意呢只 lift 啊嘛，真系嗱如果横掂都讲开 lift 咧，最尾真系有个正确嘅资讯咧，就话如果你真系遇到混 lift 咧，应该点做嘅，都真系有正确之分嘅。咁咧佢话咧， 你觉得头先佢系做得唔好？ 其实原来系唔啱噶，即系佢话咧譬如话你系咁揿掣嗰啲咧，或者侥幸佢出到嚟咧，啲专家咧对佢嚟讲就会话唔啱噶，你哋唔应该咁做噶。咁咧譬如话之前有人访问过咧，就职训局卓越培训发展中心括弧电机。业就好巴闭啦，总之一定关事啦。 咁梗系关佢哋事啦。 系啦，佢就话啦，提醒市民混 lift 嘅时候，有啲咩应该做嘅，唔应该做先啦，就系、是、千祈唔好自己拉开道门嗰啲啦，即系睇电影嗰啲 friend 咧，系啦，佢真系讲晒咧电影桥段，佢话你唔好谂住咧喺个 lift 槽啊或者个 lift 顶上面咧擒上去咧，佢话唔得噶，唔系拍戏啊咁样，系啦，所以佢话唔掂嘅，佢话有啲咩可以做咧？请问你应该企喺升降机嘅边一个位置？ 啊，角落头， 角落头。都系啱嘅，佢话咧千祈就唔好咧企 中 间， 系啦，唔好企中间。佢话咧越企得后咧就越好。 嗯， 佢话咧首先揿警钟啦，咁然后咧就要站尽量咧就企紧咧后排角落，远近升降机门。佢话咧有咩原因咧？佢话两个嘢嘅，第一。譬如话救援人员打开道门嘅时候咧， 惊唔惊？唔知有冇嘢整咗你啊嘛？ 碌屎巴乸长得就系插到你嘅，冇啦。 佢攞个电锯锯开中间，你就企喺嗰度啊！哇， 系啦。佢话第二，可能突然间咧你会撞一撞咧，佢话惊你个人撞到个 lift 门咁样。 系啊，唔系啊，同埋即系会左摇右摆啊！你唔知个 lift 会几时会再喺度新机磨神会系啦。 系啊，同埋咧佢话真系咧，原来内地试过咧有人混 lift 嘅时候咧，佢用咗头先阿田嗰个方法啦。 系啊，即系揿 佢系咁揿 lift 咧，佢话咧原来有层。是真系有机会，其他楼层又喐到嘅，所以哇，我发呢个 lift 咧，原来都好多变化喺度嘅，所以如果你运 lift 嘅时候咧，唔好惊，天无绝人之 lift 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控欺诈及香港国安法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上星期三喺高等法院获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批准保释。律政司不服提出上诉，三名终审法院嘅国安法指定法官，包括首席法官马道立、常任法官李仪同张纪能负责审理。 律政司一方提出本案涉及香港国安法，在考虑是否批准保释时，应该给予国家安全问题更多考虑。国安法第42条亦都列明，除非法官有充足理由相信他不会继续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否则不得准予保释。律政司一方又认为，在香港国安法案件中，被告的保释条件不应作为考虑是否准予保释的因素。涉及偷越边境的12港人案，昨日在深圳宣判，其中涉及组织他人偷越边境罪的邓启贤被判监三年。他的弟弟表示，估计邓启贤和涉及同样罪行的判监两年的乔影如，有机会由盐田看守所调到其他监狱服刑，但暂时没有相关消息，官派律师亦都没有联络他们。邓启贤的弟弟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现时唯一可以做的是等待内地方面通知监狱的资料，家属希望能够探监，假如能够探望哥哥，会叫哥哥努力照顾自己。协助家属的十二港人关注组成员周家成在同一节目说，家属很心急，希望能够到内地探望当事人，已经准备接受检测，估计一星期内可以起行。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新冠灭活疫苗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附条件上市。科学技术部副部长徐南平表示，将加快疫苗研发，加快推进三期临床试验，提供更多不同技术路线的疫苗产品，密切关注全球病毒变异，确保疫苗使用不受影响，持续加大疫苗相关基础研究力度，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曾益新表示，中国在今个月15号启动重点人群的接种工作，至今全国重点人群累计接种已经超过300万剂次。当局建立接种点，设置规范，接种人员培训，受种人员筛查，不良反应监测，应急救治以及严重不良反应的专家会诊等制度，充分证明疫苗安全性良好。根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全球有8265万人确诊新型肺炎，180万人死亡。内地新增25宗个案，9宗是本土感染，分别来自北京、辽宁同黑龙江。南韩新增967人染病，累计突破60000宗感染。而澳洲维多利亚州首府墨尔本两个月零确诊纪录被打破，新增6宗的个案可能同一名来自新南威尔士州的旅客有关。惠州当局迅速重新实施口罩令和限制聚会人数，期望遏止疫情蔓延。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和非常干燥，吹清劲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元旦和星期六，天气仍然寒冷，天晴和非常干燥。下星期初云量较多，朝早气温仍然偏低。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在气温12度，相对湿度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278点，升131点，成交金额82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42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41点，升139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68蚊，升8.5；中芯国际22.25元，升1.85元。盈富基金27.48是升0.04，美团294.8升7蚊，吉利汽车26.3升1.85，阿里巴巴232.8跌3.4，小米集团32.9跌5仙，中海油7.2跌1仙，工商银行4.95升2仙，比亚迪股份202.4升7.4。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52，日元103.16。瑞士法郎0.882，加元1.275，人民币6.527，英镑兑美元1.362，欧元兑美元1.229，澳元兑美元0.77，新西兰元兑美元0.722。港金现价报17460蚊，升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9.31美元，卖出1890.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 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慢车，龙尾兆辉台。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化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窝打老道浸会落斜尖沙咀、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面踩单车要尽量靠左行驶，要同大型车辆保持一定距离。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今个星期子龙邀请到佢上嚟同我哋一齐分享啊！ 大家好，我系草日，好多漫画家俾我画漫画嘅热诚系大好多，即系我见佢哋，譬如行街又画，旅行又画，我唔系属于呢一类嘅，我反而系中意睇到一啲嘢或者谂到啲感受嘅嘢啊，触动到我，我就好想用漫画呢个媒介去表达出嚟。 想听更多嘅话，留意星期六下昼四至六《寻常是认真做》时段内， 大家记得收听子龙主理嘅慢动作， 留意埋。星期六晚港台电视三十一我们的漫画家啦。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里，当有确诊者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风骚的童话之灰姑娘。 灰姑娘你好啊，我是老鼠司机啊。 你好啊，我是南瓜车，今天我载你。 是啊，送你去皇宫舞会啊。 我知规矩啦，十二点钟要走嘛，如果不是打回原形。 哎呀，时间改了啊，现在转了是十点，还要是朝早的十点钟啊。 吓，即是说朝早十点我不走，我会变灰姑娘？ 不是啊，十点之后你不走，你会变成风骚快活人里面的桂花田。 吓，我不要啊，他嫁了咯，那我就没得找王子。 唉，我还惨啊，我会变成做程振鹏啊，我没得做司机了，他只是懂得 call 的士司机啊。 那我最好了，我会变成曾志豪，可以是南瓜变男神啊。 啊啊， 用不用变成做乌鸦？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十一点半之后，风骚快活人。 系啊，而家气温十一度，相对湿度7%，仲干燥啊，29咋。咁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强烈季候风信号同埋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阵子十一点半之后翻嚟有豪雨录。 Let it go, let it go, can't hold it back anymore. Let it go. 豪雨录，走啦，唔好翻嚟啦。系啊，2020年如果要送只歌俾佢咧，我真系会想同佢唱呢只歌。Let it go， 走啦，走啦，同埋唔使惊啊，无论几大风雪都好，冇所谓噶，唔使怕噶。有几多儿歌咧，都好令你有一啲成年人嘅启发嘅。譬如呢一只 Frozen 啦，我谂啊，鼓励咗好多小朋友，佢身边嗰个大人啦，因为小朋友未必可以明白佢嘅意思，但系小朋友身边嘅大人就终于明白到，系啊，有啲嘢唔使惊噶吓，由佢啦，让他去吧。 Well, now they know, let it go. 有另一首儿歌呢，亦都係我觉得喺2020年呢我听咗好多次好多次，因为我仔呢係咁 loop， 係咁 loop， 但佢都令我有好多反思嘅。嗰隻歌呢其实亦都係嚟自呢一个 Frozen 第二集里面嘅一隻歌曲嚟㗎。嗰、那个就係、是、记得嗰个雪人小白啊，佢就话呢佢突然间行到嗰、那个即係背景里面嘅时候呢，就见到身边风吹草动，佢就好驚啦，但佢跟住唱隻歌嚟安慰自己喎。佢话唔使惊嘅，我咧我知道当我大个咗之后咧，一切就会变得合理噶啦。佢话咧 ，When I was older， 咁样就唔知咩 ，everything 就会变 make sense 咁样。点解我觉得呢只歌都好有意思呢？其实佢都系安慰紧好多人咧。如果你而家见到自己有啲嘢唔顺意，好惊嘅话咧，通常都会安慰自己，冇嘢嘅，大个我就明噶啦，大个我就觉得一切都变得合理噶啦。嗰啲其实唔系鬼嚟噶，系风吹啫嘛。呢个是小白安慰自己嘅，但系我哋大人亦都可能会用呢样嘢嚟逃避自己，因为你唔发觉啲阿爸阿妈都咁讲嘅咩？爸爸点解咧？妈妈咁晏都唔翻嚟嘅？唉，唔好问啦，大个咗你就会知噶啦。爸爸点解咧？出边会咁样嘅？唉，你唔好问啦，大个咗你就知噶啦。爸爸点解香港会搞成咁嘅？哎呀，你大个咗，你就会觉得一切变得好合理㗎啦。所以我好鍾意听呢一隻小白佢自己为自己打气壮胆嘅呢一隻儿歌呢，啱㗎喎。我哋成日都将我哋嘅寄望就摆喺大个咗就冇事㗎啦。大个咗咩都变得合理，大个咗咩都唔会驚㗎啦。2020年啊，仲有几个钟㗎咗，如果你咁样數下。去到2021年嘅时候你又大咗一年啦。咁你有冇觉得一切都变得合理咗呢？2020年呢最尾呢几日呢，我曾经做咗一个小活动呢，啊我都觉得呢好治愈，同埋我觉得呢都有好大启示㗎。就係我走咗去清洁我嗰个吸尘机。唔知你有冇试过做呢一个嘅动作呢？喂，我发觉呢呢件事係好治愈嘅。首先呢，吸尘机本身你应该清理一下啦，因为佢都会塞满晒呢佢嗰个叫储物嘅垃圾缸㗎嘛。当我将嗰个垃圾缸里面啲垃圾按一个掣，扑一声，佢就全部倒晒落个垃圾桶嘅时候，哇，你见到尘土飞扬，灰飞烟灭，所有头皮啊、头发啊、垃圾啊，全部倒晒落个垃圾桶度。哇，你觉得好似将所有烦恼全部消除晒。但是咁系唔够㗎各位。因为嗰个系你眼见到嗰个垃圾桶嗰个位，即系储垃圾嘅缸嘅嗰个位㗎啫。你有冇试过再清除埋吸尘机嗰个吸盘个位置？我嗰日呢唔知点解呢抽起边条筋呢，可能有一种送旧迎新嘅感觉呢，我就不如啊试下呢搞埋个吸尘机嗰个吸盘个位啦，我就发现一发不可收拾啦。你有冇想象到嗰度可以有几污糟啊？我咁样形容啦，佢好似就系记录咗你呢间屋咧嗰个时间旅程咁样啊！你直情可以喺嗰个卷轴咧，即系个吸尘机嘅卷轴里边，哇！你好似考古发掘咁样噶，你攞牙签啦，攞手撩啦，你每撩一层咧，佢就有啲新嘅垃圾走出嚟咧，然后你好似认得，哇！佢呢条头发又嚟咯，哇！呢度咁多泥尘嘅，咦？呢度仲有张咧卡通公仔嗰张纸，肯定系上次阿仔咧搣烂咗张图画纸咧吸埋落去啦。在吸尘机的清理过程里面呢，你好像倒带这样，你就看回呢好像过去一年呢你家屋企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有什么垃圾曾经在你家每一个角落头出现过。有一种变态的回顾啦，是啊，没人说每一种大事回顾都是这么干净的，有一些回顾呢真的充满了污糟邋遢的。而且呢更加可怕是咩呢，你一路撩一路撩嘅时候呢，你突然发现你未食 lunch 㗎，希望你顶得顺下。你有冇想象过呢，即係吸尘机咋嘛，咪先即係顶到係吸尘啫，可以有几顽固，同埋佢能够形成几大嘅污迹啦。 你未试过嘅话，你冇办法可以想象到。我去到最尾，佢唔系净系撩啲尘出嚟咁简单，佢系结咗一嚿嚿啊！各位你有冇见过啊？佢直情好似咧人哋嗰啲香口胶咧黐住喺你嗰个吸尘机嘅吸盘嗰个位度，但系原来佢唔系香口胶，佢就系嗰啲唔同嘅垃圾啦、毛发啦、皮屑啦，同埋嗰啲尘埃啊，系积年累月嘅尘埃，原来佢就会好牢固地黐实咗喺你嗰个吸盘嗰个位度。我冇夸张噶。我是不可以呢只是拿手指撩到它的。我最后呢真的拿几支牙签呢又督又铲又批荡呢它才好像慢慢剥落了一层这个即是中乳石这样呢啪一声呢整个剥落出来。啊跟着我就忽发奇想有很大的启示因为为什么呢原来呢我们见到那些尘埃呢咁细粒轻如微尘。但系原来佢聚埋一齐咧，再加埋时间嘅洗涤，佢可以变成咁大嚿、咁顽强嘅势力噶。啊，所以你唔好睇小自己啊！喂，记唔记得我哋成日都话咧，唉，你好似一粒微尘咁细小，唔好睇小自己、啊。原来如果经年累月，你仲可以咧，顽强生存到落嚟嘅话咧，原来嗰啲微尘都可以。凝结成为一嚿一嚿嘅嘢，黏附喺嗰笪地方度嘅。系，所以原来微小嘅一粒尘咧，佢都有佢存在嘅价值嘅吓。啊，不过当然啦，对想清洁嘅人嚟讲，你就想将佢除之而后快啦，系咪？而且呢件事亦都好重要啊，各位，你唔好俾呢啲尘咧，或者呢一啲所谓嘅毛发垃圾咧，就咁积存喺你嗰个吸尘机个地方度，你开始会发现唔系好顺，唔系好吸到，清理嘅过程系好痛苦，而且我亦都发现有一个矛盾嘅地方就系、是、啊，我咧一路撩嘅时候咧，啲尘土飞扬啦，咁我攞咩嚟清洁翻佢咧？我攞翻呢个吸尘机，但系呢个吸尘机我就啱啱清洁完佢，如果我再吸翻落去嘅话，佢咪会再污糟过咯。唔知系咪错觉？我撩完之后咧，我发觉个吸尘机系轻咗几两重嘅，同埋觉得佢啲吸力咧，啊，好似咧零舍爽劲快，呼，佢又再嚟过。系啊，我喺年底嘅时候清理咗我嘅吸尘机，然后我发觉好似清除咗好多不安嘅事情咁样。喂，你都唔好孤寒、啊。你都唔好吝啬，你都唔好懒惰。你屋企嘅吸尘机，你固然要清理一下。你自己过去呢一年，我谂我哋每个香港人咧，都好似嗰台吸尘机咁样咧。我谂我哋吸咗好多尘埃嘅，我哋吸咗足足一年两年，好多唔同嘅尘埃啦，好多好沉重嘅事情啦，我哋吸咗好多好多，摆咗落我哋身体里边，唔清唔得噶，各位。清咗佢唔代表系忘记佢，但系你唔清理佢嘅话咧。你可能再行落去噶，你唔清咗佢嘅话咧，你冇办法再吸得到更多更多嘅垃圾噶。所以用你自己嘅方法，你用牙咬又好，攞手撩都好，攞牙签笃佢都好。喂，唔好择过年啊，有啲嘢你都要撩走佢噶。12月31日啊，希望喺新嘅一年。我哋每一个香港人，包括我哋成个香港，都可以撩走晒呢一啲吸咗太耐嘅沉重嘅东西。我哋可唔可以用一个全新嘅面貌，继续迎接2021？希望我哋可以点样啊？继续虎虎生威。呼 ！Let it go。 二台通识60秒。 喂，这个枕头仔呢靓不靓啊？我专登呢买俾我个侄噶。 六个月以下的 BB 瞓觉呢只是需要一张平坦不会过远的床就可以的啦，不用用枕头住的，一阵焗亲佢的口鼻就大件事了。 吓、啊，是啊，咁我留返佢大啲先用啦。如果呢我怕 BB 撞到床边栏杆呢，绑啲软垫都得啦啩。 咁都唔建议㗎喎、哦。因为可能会导致空气唔流通啦，亦有可能啊绑住嗰条绳会松脱，成个软垫呢压落去 BB 度一样都好危险㗎。 吓、啊、咁我即係买咩都冇用。 嗱，等 BB 大啲啦，你大把机会送礼物俾佢啊。 以上资讯由儿童事务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闲情磨砺。 二台通识60秒。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继续翻嚟《风骚发挥人》。 曾志豪，你会唔会觉得自己系唔够时间用嘅？ 梗系会啦，我唔够时间瞓啫嘛。 咁即系唔够时间用啦。 真系唔够时间啦，真系唔够时间。 一日24小时系有唔够啦。 系啊， 咁系咪自己安排得唔好啊？ 梗系啦，梗系啦，或者我人幸福咯，因为多事可以做咯，又可以凑仔啦、又可以接老婆啦，又可以翻屋企啦，又注意处理啊，又要同朋友倾偈食饭啦，咁咪好咯。所以你系每日都时间安排唔过嚟咧，其实幸福嘅表现嚟噶、 哦。真系好啦，你有咁样，咁咪自我安慰。 喂，如果唔系你日日对住。度数住左边个角落头，行去右边嘅角落头，吓、啊、时间都仲系过咗5分钟，又话你有几满，系咪先？ 都唔系噶，其实有阵时静落嚟都系好嘅。好，我又想问下你啦，你会唔会愿意用钱买时间？ 会，愿意， 愿意啊！ 搭的士，行西隧，呢啲、 yes. 已经对我嚟讲就用钱买时间。 系啊系啊，啱啊！ 好奢侈，我讲出嚟觉得自己偏打雷劈啊！搭的士行西隧，你离晒谱呢个直情系，当自己有钱啊！而家你发得达你 真系。原因。 赶时间咯，同埋唔想塞咯。哦，系啊，我觉得呢件事系最直接，唔想塞咯。我已经试过咧，有几次咧，我自己揸车咧， 只系得嚟唔想塞啫。 唔想塞咪就系唔想嘥时间啊嘛。我去到红隧，你咪知道湾仔嗰度咧，即系嗰条叫咩告示打道啊，唔知咩。总之你行到中间咧，再向前多两格咧，其实就塞红隧噶啦。咁但系咧，临尾仲有个转弯位咧，就俾你转入去港湾道啊嗰度啊嘛。 左定右， 真系太塞啦！你见到嗰个位咧，你去到咁近咧，你都话走路啊，转头走咯。我发觉而家随住时间越嚟越唔够咧，我真系会咁样衡量嘅。我俾多55蚊佢，但我早半个钟翻屋企， 系 早半个钟好紧要、啊。咁、我就 OK， 哎呀，真系上帝唔好惩罚我，黄大仙你保佑我，就俾咗50蚊。 你认唔认为你呢个动作系啱啊？ 我认为啱啊，都仲系啱啊。 啱， 系啊， 系、 okay. 啊。好啦，嗱就系咁啊。 因为我会食翻餐悭嘅，令佢啱翻啊嘛。 嚟弥补翻你个消费 啊，系啊系啊。 嗱嗱嗱，因为咧即系讲紧咧之后我哋都算世界最有钱嗰个阿 Bill Gates 啦，系咪？ 做咩事？ 咁啊，世界第一首富啦，啊，佢有啲咧嘅谂法咧，啲理论咧，就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咁佢就话，即系你会唔会愿意用钱买时间咁样咯？ 系 啊，即系佢就话啦，譬如去主题乐园咁啊。 咦，我同 Bill Gates 系同一个 level 嚟嘅。 即系， 哎呀，真系，真系，以后叫我 Bill 哥啊。 系啊，Bill 咩啊 ？Bill 奇立二啊。 系啊，就得啫，系。 嗱，佢就话啦，去主题公园都简单，咁你要买门票。是你会买什么门票？一般门票定是 fast pass？ 哦，是，我都不会，一般门票。 一般门票， 是， 即是你宁愿愿意， 因为我都不排队。如果见到多人走啊，唔玩啊嘛。 咁你去呢个乐园有咩意思呢？请问。 哎呀，好。 嗱，咁你浪费咗钱噶啦。 你咧？ 嗱，我如果咧， 正式门票定 fast， 普通门票定 fast pass？ 嗱，即系咁样嘅。 系。 如果系嘅话咧，我会。 你咪又系唔买 fast pass？ 我会揾人，我会揾下啊，唔知有边个员工咧喺度做嘅时候咧，咁 样冇计啫嘛。 咩啊？佢哋系有嗰啲咁样噶嘛？ 咩啊？ 朋友票啊？ 咁你问啲识嘅员工啊，即系如果你咁啱遇到个， 系啊，如果识嗰啲咁咪问下佢有冇 quota 得噶？ 佢哋系公开嘅呢、這个。 好啦好啦， 咁我就会完咁样咯。 咁即系你都唔肯买啦。 如果 即系都唔肯买啦， 以前 即系都唔肯买啦。 我唔会买， 咪就系咯，一句到尾啊，真系低调。 嗱嗱，咪啊，呢个佢话咧，其实大家都要考量一下呢件事嘅，即系话，譬如你去到嗱，你香港定时就会话你成日去啦，或者系海洋公园咁样，但系去到外国 啊啱。 你会买一般门票定系买嗰啲 其实争几多钱我都从来冇计过。 其实都争可能争 一半、 啊。我当佢500同700 啊。哦。500同700咁啊，可能真系会买 fast pass 喎。如果你咁计， 其实咧佢就 因为仲要系讲紧话你难得去一次啊嘛。 系啦，呢样好紧要啊，就系咧，即系如果你喺香港本地嘅，你几时都可以上去啦，系咪先？你有时间系咪？但系你喺外地嘅时候咧，我喺度谂翻佢咁样讲法咧，又系、啊，如果喺外地嘅话咧。都真係要買 fast pass 咧，係叫做啱數啲，因為第一你唔會再咁快翻到去嗰度玩啦。第二咧，佢就話咧，咁點解你唔用錢去買翻啲時間啊？ 嗯嗯嗯， 因為你話佢話咧排隊嘅時候咧，喂分分鐘咧啲遊戲你好想玩嘅， 冇錯， 兩粒鐘。咁你係咪真係願意喺嗰日嘅咁緊缺得翻嗰個嘅？當你喺嗰度 四個鐘啊，即係玩。 啊，當你舉個例啦，唔好話四個鐘，當你有八個鐘嘅玩，你用咗兩個鐘頭排嗰個隊。 係。 咁你其他唔使玩啊？你唔好再嚟噶咯。 嗯嗯嗯， 所以咧，有时咧都要谂下咧，自己衡量下，系咪可以真系系嘅嗰下咧，好用嘅，好到多钱嘅。但系你应该可以谂下，你用俾咗呢个钱，你自己得唔得着翻咯？ 系 佢话系应该要咁做咯。 佢 话 fast pass 咧，喂，人哋排咁长队，你真系买贵少少啫，你就已经个游戏都可以有得咁样去排队，可以玩去满足咧。其实系佢话啱数噶咁样咯。咁另外就系讲紧坐飞机， 坐飞机， 你估佢坐唔坐头等啊？ 唔坐。 点解佢唔坐？ 因为冇特别嘅同时间有关，除非头等系可以早啲入嘅。 头等 可以早啲排队入去咯。 咁你系咪都等埋经济舱最尾嗰个人佢嚟入去先可以飞 得咧？咁你唔使企啊嘛，可以入到坐定。 咁 所以佢又唔答啦。 你谂下， 所以我咪话咯，如果你从呢一个时间，如果你就话咧起飞嘅时间，咁梗系冇分别啦。咁但系如果你从呢一个等候嘅时间，咪有分别咯。 咁你觉得？ 同埋佢走都可以落机先噶。 Bill Gates 会唔会坐头等机？ 佢唔会，佢买自己私人飞机。 喂呀，唔系呀，佢真系。 Bill Gates 仲 买私人飞机，佢做乜嘢啊？ 佢 个机都叫Bill啦，Bill机啦已经。佢可以Bill一个机出嚟，咁即系佢唔会咯。 佢唔会，佢点解唔会咧？咁佢就话啦，喂。其实坐头等做咩啫？你又要等晒全机人嘅，你先至可以，即系话其实佢唔会concern嗰个挂，我可以系舒唔舒服，或者我等几耐，即系话可以坐得舒服啲，或者系咧我第一个行入去先就完我啫。佢呢啲时间咧。帮唔到佢啲乜嘢啊？因为你始终都要等埋坐经济舱最尾嗰个人啦，咁样先成班机都系要准时飞。跟住咧，但系落到机都系准时落机嘅。佢唔好悭咗时间噶，亦都冇多出时间噶。佢话我做咩要俾咁贵嘅钱嚟去坐呢个位啊？咁，跟住所以佢话咧，我唔需要咯。咁可能只系咧。系嗰啲人后会即系坐头等嗰啲会早啲落机，又早啲攞行李。咁啊呢啲时间咧系唔会令到佢帮到佢咧系做咗啲咩嘢咯。不过佢就话啦，如果你系真系咧喺中途，即系譬如喺搭飞机期间，你 系 有一啲 business 嘅嘢要做嘅。咁佢话咧，佢会咧宁愿咧就坐呢个商务 ，OK， 佢都唔会用去俾咁多钱咧去坐头等。咁商务可以令你好舒适环境里面咧做你一啲嘅 头等都可以噶 工作嘅嘢，咁平好多啊嘛。 OK， 咁所以咧，佢话如果咁样，佢都可能会选择系买商务咯，都唔会坐头等啦。 所以话有钱人嘅谂法，我哋系唔明嘅。 系啊，所以我睇完之后， 佢做咩唔搭私人飞机都嗰句？ 唔系佢话如果冇如无必要嘅咧，佢都话坐经济舱有咩问题啊？大家都系时间一样。 但是呢很明显 Bill Gates 他的想法就是用效率出发。 他用时间他都是讲时间。 他不停讲效率。但是呢其实我们有些人就除了效率之外质量都很重要的嘛。因为为什么呢效率最快吃快餐是快的。咁最快啦，五分钟连 order 连食你可以五分钟内搞掂，但系你冇嗰个质量啊嘛。 但系咁佢就会话，佢会衡量就系话嗰个钱值唔值系咁样嘅服务，即系嗰个质量咯。我哋话 就系话咯，有啲人就话我唔想要快啊，其实我想要嗰餐食得好，即系话我程飞机我唔系要快过人哋到步，但系我想我嗰程咧坐得舒服。 咁睇你个目标系乜嘢？ 系啊，不过而家我哋仲未可以考虑到 Bill Gates 嘅谂法住啊。 州嘅旅客有关打破当地两个月冇个案嘅纪录。惠州当局迅速重新实施口罩令同限制聚会人数，期望遏止疫情蔓延。卫生官员形容情况非常严重，强调惠州民众作出巨大牺牲。 墨爾本在7至10月實施嚴厲的封鎖措施，成功阻止第二波疫情，但悉尼在聖誕節前爆發，有跡象擴散到這個澳洲第二大城市。天氣方面，强烈寒潮正为广东带来寒冷和非常干燥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气温普遍在12度或以下，较昨日低3-4度。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气寒冷，天晴和非常干燥，吹清劲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元旦和星期六，天气仍然寒冷，天晴和非常干燥，下星期初气温会稍为回升，云量较多。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强烈午后风信号生效。现在气温12度，相对湿度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255点，升108点，成交金额955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42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41点，升139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64.5升5蚊，中芯国际22.3升个9，盈富基金27.44升1毫，阿里巴巴232蚊跌4.2，美团294蚊升6.2，吉利汽车26.4升1.95毫，小米集团33.05升1毫，工商银行5.01升8仙，中海油7.23升2仙，比亚迪股份203.4升8.4。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52，英镑10.558，瑞士法郎8.793，澳元5.97，加元6.085，新西兰元5.601，欧元9.5304。每百日元对港元7.51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275。港金现价报17,460蚊，升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9.41美元，卖出1,890.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对行道对开咧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有车龙噶啦，排到去浸会桥面，咁就系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对行道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挤塞咧龙尾排到去浸会桥面。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咧就系繁忙嘅，咁啊龙尾去到东山台。另外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咧，维园落桥位一段都系车多，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清水湾道碧谷落斜去西贡、窝打路道浸会落斜方向尖沙咀、林锦公路、加道理农场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抗疫家族温馨过新年。 我黄天怡祝大家龙精虎猛。 我方子豪祝大家老而利坚。 我阿涉祝大家虎虎生威， 三五成群在这里祝咁多位叔伯兄弟来年做个 真汉子。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福每个家 新年快乐。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你好，辉先生，我知道风骚快活人的内容其实很低能，一有不开心不要自怨自艾，应该要戴返个 headphone 立即听风骚。 是啊 ,Didi, 你可以调校去香港电台第二台，主动响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接收免费的风骚快活人爆笑内容，或者利用港台网页的网上重温服务， 及早风骚推前快活。 贤、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十二点之后嘅风骚快活人啦吓，话气温咧节节上升，唔错唔错。 咩啊？佢上下又落下，上下又落下。 十二度啦， 但系个湿度真系癫咗咯，系啊。而家气温十二度，相对湿度3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强烈季候风信号，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系啊，喂嗱，最近呢几日咧，我发觉都有一只都有 一啲 咧系同养宠物有关嘅嗰啲新闻啦。咁啊嗱，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咧？嗱，好吊诡嘅，你话唔话佢约束咧？外协就话冇啊，呢啲唔算约束啊。但系你俾一般市民咧看在眼里咧，就会觉得如果人同此心，你俾人运咗出去嘅，你都会唔开心啦咁样。 运咗出去咩意思啊？ 系啦，嗱就系咁样嘅。究竟如果吓俾你见到有只狗，佢咧就系喺个露台嗰度。独自一个人喺露台度，即系独自一只狗喺露台度。 狗喺露台，高好高层定系咩咧？ 都高层噶，高层噶。咁因为而家咧，佢有几个嗰啲即系香港嗰啲单位咧，佢都间咗个露台啦。咁你攞个玻璃门度封隔噶嘛。 系。 咁咧佢就话啦，你如果望到有只狗，佢就系自己一个喺个露台度食风，食风，但佢毛神神噶，食风系啦。咁啊，最紧要系咧，嗰度玻璃门就闩咗嘅，即系佢唔能够自由穿越嗰、那个， 即系入唔到去厅度。 系啦，佢就净喺嗰度嘅。请问算唔算系约束？你会唔会觉得佢好阴功？会唔会觉得佢就俾人哋遗弃咗喺个露台嗰度？但系佢都喺 呢个露台，嗰个露台大定细噶？ 细， 好细， 即系唔系天台啊？即系唔系我哋话嗰啲天台，真系纯粹咧。 因为有啲露台大，有啲露台好细。 细嘅，细嘅，系啦。同埋即系话明露台一定系露天嘅啦，唔使谂噶啦。 当然啦， 约束呢一个嘅 定义、 罪名咧，我又觉得其实可以好阔嘅。我会觉得咧，如果我系一个嘅宠物主人咧， 对佢好唔好啦？唔好话到法律。上系咪一定虐待啦？你觉得咁样对佢好唔好？ 唔好。 系， 我净系觉得咧，如果你养宠物咧，你唔多陪佢啊，你成日由朝到晚都出咗街翻工啊，佢只一个喺屋企咧，我都觉得唔好啊，对佢唔好啊， 冇错。 嗱，你佢自己个喺屋企系唔好啊， 系， 佢更加系将佢搵咗喺个露台嗰个咁窄嘅空间嗰度啊， 系啦，嗱，咁咧因为系发生咩事咧，佢就话有啲市民咧就喺琴日啊。咁咧就見到咪冷風吹啊嘛，咁大家匿喺被竇度即係温暖嘅時候咧，就話喺東區豪宅啊，維港仲嗰度咧就俾人影到咧，就有寵物狗咧就獨自留喺露台度，咁啊喺即係當然係人嘅主觀寫法咧，就寫到好搞笑嘅，就會話寒風中咧就焦慮踱步。咁呢啲好明显系以人法啦， 当然啦，系啦。咁佢好难得坐定地嘅，除非瞓觉啫。 咁 如果唔系，一只狗都会腾下腾去噶嘛。 系啦，咁究竟系咪焦虑咧？咁我哋亦都好难睇得到啦。 咁佢成日望地下，咁啊耷低头，咁你可以以人法 啦。系啦，咁总之佢就系喺个露台出边啦，咁样好啦。咁然后咧，有啲市民咧就梗系 咁，你 觉 得好唔人道嘅，因为咁冻嘅天气，点解你要㧬佢出去啦？ 系啦，咁啊就举报啦。咁啊第一时间打咗外协度啦。时 间耐唔耐先？我想问。 耐啊！佢话 呢个好紧要。 基本上咧，佢话呢一只狗咧，日头已经喺露台噶啦，夜晚8:00喺露台，11:30仲喺露台，即系几乎咧冇翻入屋咁滞嘅，全日都喺露台。咁咧，佢就打去外协度啦。嗱，好啦，外协嗰个回应咧，就好权威嘅，因为咧佢用一个科学嘅角度嚟回应市民嘅查询。 我哋有嗰个。嗱，因为狗仔本身上面咧，佢有咁多毛，佢嘅披咗件皮草噶啦，咁所以咧，其实某程度咧，佢系唔怕冻嘅，咁所以你哋又唔使去咁研发，觉得佢冻，你哋人咧就要着好多件衫，佢系唔需要嘅。 啊，你又真系可以去做外协、啊，因为咧 呢个可能系一个专业嘅， 冇错，你又中、啊，因为咧佢话咧有东区区议员咧开头就好紧张啦，即刻打去外协度问啦，佢话喂点啊？见到个豪宅度有人咁样对只狗唔得咁样，系啦，佢就问啦，咩狗嚟噶？西摩。西摩系啦，西摩唔知全名应该叫咩咧？ 西摩系咪即系卖狗粮嗰个牌子？ 嗰只好得意白色嗰种啊？ 诶、欸，西魔真系唔知。 系咪你衰只乖仔嗰啲裤？系咪 唔系？我只魔天使 系咪嗰只啊？ 我只魔天使，佢嗰个西魔唔知系咩 咧？西魔系咪就系佢咧？嗰只好名，懒系名贵添。嗰只狗粮咧，湿湿地嗰只狗粮咧，嗰只狗仔白色，好似识笑嘅个样嗰个。 哦，嗰只 新条脷仔嗰个。 唔系，嗰只唔系叫做 嗰啲唔系西魔啊？ 嗰只好似唔系西魔系咪啊？ 嗰只系咩爹哩嗰啲啊？ 系啊，好似系约瑟爹哩啊。有只白威，有只约瑟爹哩。总之个意思就话、是，佢话西魔咧，咁啊外协点讲咧？佢话西魔咧。 喂西魔系咪即系我嗱一揿呢、這个我 Google 就佢话系等于呢只大毛狗、啊。 咁佢全名叫咩？ 西魔犬。 系啊，唔系佢叫做 萨 摩耶犬咯、 啊。雪橇咁 样、啊。系咪即系 Husky 啊？ 唔系啊，佢叫源自西伯利亚嘅原居民啊。 系啦，冇错啦。 萨摩耶族咧养培育出嚟嘅种， 总之嗱系啦，其实 你全部都啱嘅，因为咧外协就话啦，我嗰只系西摩嚟嘅，佢、 哦、 话西摩咧， 佢冇神煞啦， 佢话 挨得劲过 西摩咧就嚟自极地， 西伯利亚 就话相对内寒，咁你谂下我哋嗰啲西北风啫， 炎热啊，其实 可能佢觉得 腾嚟腾去，喂，我平时喺屋里边有凉冷气噶嘛， 我想 话咁热， 我想话个主人啊，可能系为咗佢啊，出面够冻，佢压下啱佢， 即系咪咁嘅意思咧？ 屋企开暖炉，佢热得滞啊！ 系可能系， 系啊， 系咧，因为里边要开暖炉噶嘛。我唔讲啦，真系。 佢话 佢话只西魔咧嚟自极地，相对耐寒。咁咧，再加上咧，佢话你又俾唔到个准确地址我咧，所以我就冇办法帮你跟进啊咁样。咁、 okay. 但系咧，最后咧，都有市民报警。警察咧都真系嚟咗嘅， 哦系啊， 系啦都嚟咗嘅咁样，咁有啲大家好关心啊，就话啦，如果唔报警咧，我怀疑就唔掂噶啦，即系跟只狗都过唔到今晚啦咁样，咁结果当然咧就而家暂时冇事嘅，咁啊话， 咁系咪都系我头先所讲嘅原因个推敲？ 冇啊，冇讲到， 屋里面太热，开暖气，可能开到成廿几度，咁啊对于西摩嚟讲，可能佢真系哇唔得好热啊，所以屋企嘅主人咧就。摆佢出去凉冷气，即系去翻佢适应嘅温度。 系啦， 可能对于西摩嚟讲，呢、這个温度都哇好热啊！你喺讲咩事啊？ 所以而家咧，我哋真系唔系好知道咧。但系最惨系佢系日头已经掟佢出嚟噶咯。 明白、啊。 日头其实如果照计里边有冷气，应该凉过出边啦。嗱，我哋又唔知佢究竟发生咩事。咁咧，佢就话呢、這个咧就代表系约束。咁、但系咧，外协就唔系啊，好耐寒喎，冇嘢喎。 就如果大家咧以即系喺网上搜寻啊西摩个样咧，其实好大。大只啦， 啊， 佢白雪雪啦，好多毛嘅，系长毛得好紧要。你揽住佢咧，就觉得哇，好暖啊，暖个羊毛咁滞。 反而平时如果香港唔系冻嘅日子咧，我真系觉得 佢唔知点 养呢种宠物喺香港咧，真系有点热。 哦、啊，会噶，系啊，雪橇嗰啲都系噶， 系啊。 佢讲紧呢个系半山啦，系咪先？咁即系有钱人啦，可能佢分咗长年都开冷气俾佢。 系，但系地区唔适合佢噶嘛。 但系由于可能而家真系太冻，个冷气打唔起嘅时候咧，出面仲冻过屋。企里边，咁对于阿西摩嚟讲，佢真系热嘅，我觉得系佢系锡紧佢。 我唔知道。 但系如果大家知道嘅西摩系咩 size， 如果系即佢以为是一只细狗仔咧， 佢好似都大只噶，应该 好大隻， 好大只噶，系啊。所以究竟会唔会系咧？嗰、那个主人话喂，即系出边先至啱佢，我里边要开暖气而死佢。 喂，不过咁。就算呢一單咧，即係大家都好多唔同觀點嘅新聞咧，亦都可以帶出一樣嘢，就係、是、我哋其實香港市民咧，普遍嚟講，我哋嗰個愛護動物嘅心咧，係提高咗好多， 同埋敏感度好高， 敏感度好多嘅， 提 高咗好多嘅。咁呢一點都係值得係即係讚賞嘅。 係啊，真係、 哦。只不過即係喺決定嗰件事，究竟係咪即係？約束嗰個程度咧，就大家變咗都 係我哋好關心， 係都要多一啲思考咁啫。 係 咁，我哋唔曉得就咁望到嘅情況，咁即係 零即係叫唔係零濫莫決啦。即係有時都係嘅。如果係覺得懷疑，咪舉報咗先咯。 不過因為咧，佢亦都涉及咧第二樣咧，就係話氣温就算照顧到咧，咁會唔會佢好想同主人一齊玩啊？會唔會你都應該咧俾翻個選擇佢？因為同日咧，原來有幾單新聞咧。 就係話有啲朋友有啲市民啊，佢都係將佢啲狗咧就咁運咗喺個露台出邊啊，係啊， 呢個無鞋在家， 但係佢唔喺家喎，喺露台嗰度，所以咧亦都引發大家好多思考咧，就係話其實嗱冇人知佢叫唔叫虐待，因為咧佢話愛協嗰啲咧有啲去到現場咧，全部都係話冇啊，佢健康狀況幾好啊，又有足夠食水，家居環境又舒適，就冇辦法咧話佢喺露台出邊咧就係虐待啊咁樣。 系 啦，所以啦， 好难讲。 呢个都好难讲啊！ 咁 啊，希望 讲报文章有冇报道话，即系警察上咗去啦。 佢 话 冇乜发现，冇发现。佢话警察上到去都查咗成个钟噶，但系佢话冇发现咁样。咁我谂又好难嘅，唔通嗱你上到个单位度。啊，狗仔你点啊？我冇嘢喎，佢好精神喎、 啊，全心思啦，系咪话有啲咁？ 佢想唔想入厅噶？佢冇话佢想入厅、啊， 但 系 佢系咁望住咯。 警队要加多个呢个职位咁、 啊、 样。 要啊要啊， 唔系， 佢 唔应该睇 啦，佢拖啲警犬上去， 拖警犬查问。 系啦，咁佢警犬佢 呢台一套卡通片嚟 嘅。系啊，啲警犬佢发受过训练噶嘛，会唔会可能就话喂阿多利佢热定冻？如果热嘅就伸条脷出嚟， 系啦系啦， 冻嘅你就趴喺地下度， 系啦。 咦，唔系佢走去扑扑，喂，咁即系点啊？ 咁梗啦。 算天气未像预期，曾最大雨中亲你，回荡动摇或失意，说起你我便开怀了。不论世事变迁，有你便可以每天都增添意思。无论预期会是哪一种天气，你是最重要。生活有乐有苦，也决定因你甜蜜相拥一世纪。来日白头也共你促膝把臂，看尽世道和是非。每天跟你玩尽良辰刻创传奇，共你逛尽这天地。情爱没有限期，与你愉快起。绽放好天气，哪管突然坏天气，你一笑雨滴都甜美。不论世事变迁，有你便可以每天都增添意思。无论预期会是哪一种天气，你是最重要空气。生活有乐有苦，与你愉快嬉戏。 佢系 Judas 罗海玲啊，吓好多朋友都好喜欢佢啊，所以佢亦都系注定喜欢你啊。 系啊，听风说话为人啦、 啊。系啊。 好，喂，讲开呢一个嘅动物啦，吓头先一单就系大家好爱锡啲宠物啦，应该吓唔好独留佢喺边度都唔好啦吓。 Yes。 咁咧。我就想话啦，你有冇见到近日咧？咪、有一单新闻系讲有一架车，佢个奔霸 哦，系啊，俾啲狗围攻啊， 系啊，俾啲即系形容系野狗啊吓， 系啊， 即系啲流浪狗咧就系、是、破坏嘅， 好犀利喎，咁 咬爆同佢咬到烂 咯。咩事啊？系咪因为佢嗰度有嘢食咧？ 点样有嘢食？系明显系搞破坏，佢唔系要揾食、 啊。我相信系报复啊！ 亦都唔系咧，话要保护自己啲乜嘢？系啦，阿豪仔讲咗呢两个字报复，因为咧呢一、這个嘅事件咧，都有报警求助噶，咁其实警方都处理唔到啊，因为你 捉唔到个疑犯， 疑犯嗰两 咩捉边班狗咧系嘛？ 系啦，边班咧一样样嘅，只只都差唔多。 所以警方即系调查之后咧，都只系话留低咗一啲嘅见到有啲。狗隻咧作惡嘅證據啦，咁都留低咗啲字條俾個車主，即係呼籲個車主咧，如果係需要了解案情就同佢聯絡。 我以為你話留啲字條俾嗰啲狗隻。 啊，喂，咁其實呢單嘢咧，大家睇咗之後咧，我啲朋友咧，佢喺元朗度即係成長啊長大咧，啊佢話翻俾我聽話，其實有呢啲事唔奇、哦，佢話見過咧。喺啲元朗嗰啲村咧，村嗰啲村咧，啲狗咧有阵时都会咧係有做啲咁样行动嘅。佢话佢见过咧，嗱而家咁样话点解佢集中去咬嗰架车 吓。 系咪因为嗰架车系咪阻住佢去路啊？ 我谂系阻住佢地盘。 系啦， 佢本来喺嗰度屙开尿噶嘛。 即系冇狗唔拦路啊？唔系喎，嗰架车嚟喎，好车唔 好车唔拦路咯， 唔拦狗路咯。 系啦，哇！你 问下嗰架车嘅车主 咩啊？ 要问下嗰架车嘅车主有冇咧曾经，譬如 撞过 狗， 哦，系啊，都系都系， 会有气味留低嘅。 哦，可能会，哦，呢个我就信，啲动物咧，其实佢哋即系都会有嗰种记忆啦。 敏感度好高噶， 敏感度又高，成日都话大笨象咧好记仇噶，你虐待过佢咧，佢真系会记住你噶。 我唔识得大笨象嘅啫， 你同阿桂花田关系咪好咯？所以而家。 嗱，咁呢个一就系个疑点啦，一佢系架车撞过狗只啦。如果唔系嘅，二就系呢架车佢出入嘅地方有冇系比较多狗只嘅，即系流浪狗嗰啲咧？而佢咧系曾经咧，即系因为佢可能隔嗱，当佢系一个村屋咁样，佢出入。咁啊，經常咧就係因為佢要出入咧，就嚇嗰啲嘅流浪狗撥佢啊，或者係俾佢喺度遊蕩啊， 聚集咁樣係。 係啦，咁啊有揭過冤啊。 哦，可能會喎，呢點上喎？ 喂 喂 喂， 係咪呢只啊？係啊，係呢架咁樣。 點會咁人即係 咁人性 化？ 會㗎。 佢會識睇車牌啊？ 佢闻到阵味啊嘛，可能佢闻到阵味啊嘛， 佢都系会遇到呢 件事。系咯，佢唔睇车牌，佢睇款式嘅啫，同埋佢出行车证嘅应该。 系啦， 唔相信有啲咁样嘅。 我信啊，我信，我都话咯，动物嘅记忆咧好惊人嘅。无论系讲紧系头先我讲大笨象啊，定系之前讲嗰啲咧，有啲鹰嗰啲咧，佢都话佢离远咧，可能望到你咧，如果你得罪过佢，佢会记住你噶。 嗯， 佢真系会翻嚟报仇噶，会。 嗱，咁啊呢一个咧就 系。 但系 佢个车胎本身有佢哋啲人嗰啲有嗰啲狗嗰啲尿 味 啊， 吓嗱咁啊呢个就系可以去研究一下咯，咁啊起码原来住喺咧即系乡村啦、元朗啊呢啲地方啦、锦田啊，咁佢哋咧会比较多遇到啲 咁有咩解决方法？ 洗车咯， 其实个 系啊真系啊， 就系善待动物咯，又系嗰、那个。 但如果你唔觉意，你拨佢，你吓佢，你都唔想噶。 咁啊系咯，喂，佢有时 佢讲翻即系 sorry， 唔好意思。 咪系啦，下次见到啲狗咧，你就唔好拨佢啦，你搞低车窗。狗狗，狗狗，我想过啊， 你系一条好嘅， 系啊， 你唔好拦住我啦。 系咯。好狗啊嘛，唔好拦住条路好冇？ 拦路噶， 系啊，唔该你啊，你行开啦。 冇人教你，我教你啦，系咪先？你唔好阻住我啊！ 唔系我发觉你如果唔系，你点保平安啊？一系就咧，每一次拍低架车咧，就攞啲嘢咧喷架车咯。 我想话咧， 喷到干干净净，唔好俾人闻到。 佢系 消灭嗰啲味道。 系啦， 佢咬咗一晚啦，定系好日日都喺度咬嗰、那个即系土地。 一次过咬， 一次过系啊，一堆 把都咬烂， 一堆狗啊！ 我见到。 我见到闭路电视佢有拍图片啊嘛，好似有两只咁样嘅， 起码两只， 哦两只啫， 唔系起码， 唔系。不过学你话斋，我哋真系唔知嘅，嗰架车究竟有冇可能撞，可能会 要自问先， 有冇撞到佢嗰两夫？我当系两夫妇，有冇撞到佢嘅狗仔咧？ 你谂下好笑，平时咧，平时警察如果落口供咧，佢一定会问个事主有冇得罪人啊？冇啊冇啊，即系问咗成年都系有冇得罪人啊？冇啊，原来因为有冇得罪狗啊？有啊有啊，原来有 啊，动物咧都要问埋啊嘛。 OK 系， 你话系咪越嚟越需要咧？即系了解下嗰啲动物咧，嗰个内心世界，你搵啲咩读心思啊？ 同埋全心思， 全心思啊， 系啊， 咁就可以了解更多啊。 如果唔系咧，就好似平时有啲车咧，佢都会贴嗰啲牌喺度噶嘛，即系譬如嗰啲咩内有恶犬啊，或者咩无鞋喺度啊。 咁点啊？即系而家呢条温把咧要贴啲嘢啦。 咪真系要贴啲嘢， 或者贴啲狗惊嘅嘢。 你试下贴啲狗粮上去啊！ 咁咪仲嚼？ 佢食狗糧唔好食我賓把啊嘛！ 咁佢會舐啫，係咪？ 係啦，咪呢啲破財擋災，我強烈建議咧，啊，你喺隔離嘅車度撒啲狗糧， 不多唔多發生？ 咪你寫喺隔離嘅車度撒啲狗糧，引開佢過去。 咁你即係搞人哋嘅車啫？ 唔係佢架車冇得罪佢咧，佢就淨係食嗰架車附近啲狗糧。佢食飽就唔會咬你條車胎。 我諗呢個方法應該都唔 work， 都唔 work 咩？ 就追好似排 稻草人，稻草人 ，no 摆个稻草喺个车度， 善待狗只动物， 善待动物，但系你唔知几时得罪佢啦，都有句。 其实都系啊。 阿天乐，你记唔记仇啊？ 我系大笨象， 大笨象， 我唔会咬你，起码 佢会踩扁我哋嘅啫。听新闻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控欺诈及香港国安法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上星期三在高等法院获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批准保释，律政司不服提出上诉。三名终审法院的国安法指定法官，包括首席法官马道立、常任法官李仪和张举能负责审理。律政司一方提出，本案涉及香港国安法，在考虑是否批准保释时，应该给予国家安全问题更多考虑。国安法第42条亦都列明，除非法官有充足理由相信他不会继续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否则不得准予保释。律政司一方又认为，在香港国安法条件中，在香港国安法案件中，被告的保释条件不应该作为考虑是否准予保释的因素。涉及偷越边境的12港人案，昨日在深圳宣判，其中涉及组织他人偷越边境罪的邓启贤被判监禁3年。他的弟弟表示，估计邓启贤和涉及同样罪行的被判监2年的乔影如，有机会由盐田看守所调到其他监狱服刑，但暂时没有相关消息，官派律师亦都没有联络他们。邓启贤的弟弟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现时唯一可以做的是等待内地方面通知监狱的资料，家属希望能够探监，假如能够探望哥哥，会叫哥哥努力照顾自己。协助家属的12港人关注组成员周家成在同一节目说，家属很心急，希望能够到内地探望当事人，已经准备接受检测，估计1星期内可以起行。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新冠灭活疫苗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附条件上市。科学技术部副部长徐南平表示，将加快疫苗研发，加快推进3期临床试验，提供更多不同技术路线的疫苗产品，密切关注全球病毒变异，确保疫苗使用不受影响，持续加大疫苗相关基础研究力度，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曾益新表示，中国在今个月15日启动重点人群的接种工作，至今全国重点人群累计接种已经超过300万剂次。当局建立接种点，设置规范，接种人员培训，受众人员筛查，不良反应监测，应急救治以及严重不良反应的专家会诊等制度，充分证明疫苗安全性良好。也门南部亚丁机场发生猛烈爆炸，当时一架载有新政府成员的飞机降落，官员说爆炸造成至少22人死亡，超过50人受伤。新闻部长指责是胡塞武装分子所为，形容是懦夫的恐怖主义行为。 外电报道，载住也门新政府成员的飞机邮轮国沙特阿拉伯抵达亚丁机场，乘客开始降落时，现场乘客是开始落机期间，现场发生大爆炸。报道引述保安消息透露，三枚迫击炮落入机场大楼。流亡沙特的也门总统哈迪较早时宣布同南方过渡委员会组建联合政府，新内阁成员由总理塞尔德带领，在沙特宣誓就职之后乘坐飞机返回亚丁。爆炸袭击发生之后，塞尔德和新内阁成员安全离开机场。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气寒冷，天晴和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展望元旦和星期六天气仍然寒冷，天晴和非常干燥，下星期初气温会稍为回升，云量较多。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13度，相对湿度 3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231点，升84点，成交金额105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42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41点，升139点。跟住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64蚊，升4.5；中芯国际22.1，升7；盈富基金27.4，升6仙；美团294.6，升6.8。阿里巴巴232.6，跌3.6；吉利汽车26.5，升2.05；小米集团33.2，升2.5；工商银行5.03，升1；中海油7.18，跌3仙；中国平安95蚊，升9.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2，日元103.17，瑞士法郎0.882，加元1.275，人民币6.532，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229。澳元兑美元0.77，新西兰元兑美元0.722。港金现价报17,460蚊，升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9.22美元，卖出1,889.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说为主题，让学院的青年学生发挥其创造力。 修读视觉传译的学生 ，Hello， 我是李明谦，我设计作品是口音乐说，以多一条的线条组成口的形状， 线条之中亦都放置了一些音符， 再在口中唱出一些音符和文字， 用 music 组成， 正正呼应了音乐说。 十大中文金曲结合青年，展示无限创意。 ithk.hk 网页展出青年创。 好食嘅嘢当然要试下先。 你想试乜嘢先？ 试下有几咁新鲜。 香港电台鱼龙自然护理处全力推动， 崔杰同主理 崔神厨房之本地农场试下先。 今次试下台式三杯金豪。Yeah！ 逢星期五 晨光第一线 节目时段内播出。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老婆，是时候执执佢咯。 你讲咩啊？个女喺度噶。 妈妈，我都觉得你要执执。 咪系咯，又残又旧，披晒口啦。 我就嚟张你哋个嘴啊，把口好啲得唔得啊？ 哎呀，爸爸系讲紧屋企啲电线啊，咁旧好危险噶，要定期搵人维修啊。 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职安短剧》。 办公室场地企企理理，开工就一定安全又精神爽利。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Hello, Kenneth， 早晨啊！ 喂，豪哥，早晨啊！ 食咗早餐未？未买嘅话咧，我有蛋挞，食唔食？ 多谢啦，豪哥，唔使客气啦，我食咗早餐噶啦。喂，今日心情咁好，买蛋挞，有咩开心嘢先？ 哎呀，点解咁都俾你睇到嘅？我已经好低调噶啦，真系，咁嘅。我哋老板咧近年就不停喺海外开分公司，咁啊有公司就梗系要有职员要睇住噶嘛。我就收到一啲内部嘅消息，我谂唔系好可靠嘅啫。不过话有九成机会咧，就系你同我有机会调过去咁、哦。但系老板好似最后拣咗我。 哎呀，恭喜你啦，豪哥，经验丰富啊你。哎、老板梗系升你啦。 未确定嘅，未确定嘅，九成九嘅咋。 哎呀，我加埋嗰一成俾你啦，真系正常嘅、哎。 你加成咩、哎？你加一成俾我真系。 况且啊，我做乜啊，老板啊？诶，都唔 like 噶啦！我入嚟咁耐，佢话我多，诶，你估我唔知咩？ 系啊，你谂多咗啦。虽然老板净系中意请靓女，啊，唔系，佢就系唔中意靓女嘅啫，佢冇理由会唔中意你噶，系咪？ 嗱，豪哥，你仲记唔记得上个星期发生咩事啊？田姐，田姐，田姐，喂，吓下你先，田姐，田姐， 唔好嘈啊， 田姐， 啊，哇 ，Kenneth， 你有冇搞错啊？我心血少噶嘛，你失神嚟咁样咁大声嗌我，你唔使吓死我啊？ 吓， 赶走我呢个上司，你就好开心系咪啊？ 咩事？ 吓 ，Kenneth。 系 你过嚟，你做乜嘢无端端吓我哋尊贵嘅老板？你究竟做乜嘢事？ 系咯， 我边度系有心啫？ 你冇心有意咯。 头先田姐系瞓着咗，成个人挨落张凳树，嗰张凳斜晒，好危险噶嘛！用乜嘢成个人向后跌啊？ 你系最想啦，系咪啊？ 我惊你有事，咪嗌醒你咯。 嗱，你唔得咁样讲嘢噶。你就算系为田姐好，你点能够咁大声嘅咧？田姐入嚟万机，佢本身而家已经唔系几好噶啦，你啱嗌到佢有事咁点算咧？ 咁咪咯，我而家想气，唔接下气啦，我已经细声，佢边度得醒咧？叫咗好多次啦，细声。 Kenneth声唔系一个问题，你可以唔细声，但你要细心啊嘛。阿田姐，你唔好怪阿 Candice， 其实佢啲乡下人咧，佢一番好意，唔识表达。 我都明噶啦，睇个样子就知噶啦。嗱，都系豪仔你好啊。 田姐嗱，讲下又讲啊。 点啊？ 我啱啱发现你张凳咧个螺丝咧，佢有啲松啊。你知啦，你日理万机，贵体为和嘅话咧，有啲咩喐咧，好大件事噶嘛。我觉得安全起见咧，我马上 call 师傅嚟整翻好。 哎呀，真 系 好啊！ 先俾你坐，系咪？ 哎呀，系啊，张凳咁危险，如果一下承托唔到你个重量，哎呀，大件事噶啦，田姐。 啊 ，Kenneth， 你可唔可咧，即系放工之后咧，做一个人生嘅吓一个讲嘢嘅堂咧？等阿豪仔嚟教你咧，你唔好喺度下下人身攻击啊！你睇下豪仔边有一句， 边一句攻击你？ 咩叫你？咩叫你嘅重量啊？吓，咩你嘅重量？我嘅重量吓？ 田姐，唔好系，唔好怒气。 咩啊？ 佢乡下嚟噶，唔好咁样怪佢啦。 都唔知边个请佢嘅真系。 好似系你啊，田姐。佢又唔系攻击你，不过嗱就咁样啦。嗱，张凳个螺丝咧，佢就啊松咗。其实边个坐都有危险啊，难听啲讲，冇人坐都有危险啊。 OK。 所以啊，田姐你放心，我马上即刻揾个专家同佢修理好。咁跟住咧。我而家担住另一张凳俾你坐住先，你话好唔好咧？ 好啊好啊，唔该晒你牛仔，唉、哎，真系识做呢啲。 豪哥，唔止呢件啊，你又记唔记得前日嗰件事啊？ 吓、啊，前日？ 点解唔见嘅？阿豪仔 Kenneth， 点解我搵唔到嘅？ 系，田姐，请问你要乜嘢？我马上帮你搵啦。 我要乜嘢你应该知系咪？我眼尾睄住边个 file 个位置，你应该知啊！我要丰收船运啊！嗰个 file 啊，平时系摆喺呢一格噶嘛，而家去咗边啊？ 嘿，田姐，个 file 咧就摆咗喺另一个柜嗰度啊！嗱，田姐，你要嘅 file 啊，即刻送到。 阿 Kenneth 啊， 系 点解你要乱咁放嗰啲 file 嘅？点解你唔话声俾我听啊？点解你唔去讲咩冤枉啊？ 冤枉啊，田姐，你唔好误会啦！我将啲 file 摆喺另一个文件柜，都系为大家安全着想噶。 为大家着想，我花咗几多时间去揾啊？你知唔知时间系咩？金钱啊！你系咪好多钱俾翻我啊？为大家着想，你搞到乱晒，同事做嘢好唔方便嘅。你有冇加大声啊？ 田姐，唔好落去，唔好落去。 点啊，豪仔？ 田姐，你要记得嗰句啊！ 鄉下嚟嘅，咩都唔識嘅，你有佢啦。 你唔能夠歧視我鄉下嘅。 係係啊，你嚴格嚟講咧 ，Candice 咁樣做咧又真係啊冇錯嘅，不過又啱唔曬喎，真係。 係咯。 啊，因為咁樣嘅嗱，我讀過一啲辦公室嘅工作安全課程啦。 公司真係有咁嘅栽培你真係好。 係我自己自費 嘅。栽培埋佢。 係啊，我自己自費攞出嚟。 我係咩？我你去 claim 翻啦嚇。 好啊， 我都讀咗嘅啦，高級文憑添啊。你嗰啲讀都冇用咯。 佢啱啱未過 probation 咧，佢 claim 唔到錢嘅喎，真係。嗱咁樣嘅， 同我 extend 佢。 啊好嘅 ，OK，extend 佢 probation。 系 啊，系啊，呢个都系惯例嚟嘅，系啊。咁啊，讲明文件柜个负荷咧，绝对唔可以过重嘅。特别系嗰啲咧冇箱死喺地板嘅嗰啲文件柜啊。如果文件放得太多喺柜嘅上半部分咧，咁啊上重下轻。 即系好似我咁啊， 绝对唔会系啦，因为阿田姐，你喺上面直情系重要啦，你唔系重啊，你系重要啊，你分量十足啊。好容易搞到个柜失平衡，一反落嚟咧，你砸亲我哋又唔好啦。 哎呀，仲有啊，唔讲都讲埋啦，真系太重或者容易打烂嗰啲物件啊，应该放喺文件柜下层。所以啊，我咪重新执过个文件柜， 即系 安全咯，田姐。 教我做嘢啊？ 你揾唔到？如果你揾唔到啲文件，随时就叫我帮手呼喝都得啊！我第一时间拎俾你。 嗱，你都唔啱，你同田姐讲声先得噶嘛？你咁样令到佢唔知啲嘢摆喺边啊嘛？ 咁咪系咯，我阿贵为一间公司嘅老板，我竟然唔知啲嘢喺边喎？你话我点啊？吓，系咪落我面咧？而家 你贵为老板啊，边使自己亲身揾？ 讲句对唔住算数啦，讲句对唔住算数啦。 今次算数吓，我真系同你算数，你讲得通。 豪哥，我都系想大家好啫，但系次次都俾田姐话，啰嗦机关枪咁。 你知我不嬲都帮住你噶，系咪先？我每次都为你解围噶，我从来都冇幸灾乐祸踩到脚噶。我谂 真系冇。 冇啦，如果你有咁样谂嘅，你谂多咗啦，真系嗱。我相信喺我同佢嘅努力解释之下咧，其实佢明白你嘅，佢点会嬲你咧？你话系咪？ 唉，边度系啊？佢系真嬲噶，仲有寻日。我见公司啊，好多电器设备啊，咪好旧嘅，咪好唔安全嘅。我咪约咗个合资格嘅电业工程人员嚟检查维修咯。 系、 喂，我已经好足噶啦，跟得约佢8点上嚟 office 度修理啊，咁啊唔会阻住大家做嘢。点知田姐都唔满意， 今朝 office 好似有啲唔同咗。 哎呀，嚟，到，有唔同到咩？我今日冇换香水，我唔觉嘅。 我唔系讲紧你啊，牛仔。是不是有人搞过啲电线啊、电掣咁啊？有冇人通知过我啊？啊？ 田姐啊，你啊， 又系你啊？ 今朝系有人上嚟换晒嗰啲有问题嘅电器设备啊！ 你做乜指住我有问题啊？你话我有问题啊？啊？ 你谂多咗？ 无端端做乜嘢换晒啲电掣、电线啊？系咪唔使钱啊？边个俾你咁样做啊？有冇向我汇报过啊？吓，开个点解唔讲？又系 Candice 你。 是不是这样呢？我跟你讲了几多次，就算你换了厕纸，你都要跟田姐讲声嘛，你不讲你不啱。 咁咪系咯，你次次自把自毁，当我冇道理。 我样样嘢都唔啱噶啦，你 冇咁 讲， 冇咁 讲。 嗱，田姐， 系点啊，猴仔？ 嗱，老实讲啦，咁 office 嗰啲电器设备咧，又的而且确系需要定期揾啲注册电业工程人员咧去检查同埋保养嘅。 唔好啊，明白啊。 系啦，好似田姐咁咧，我见你有阵时都会做下 facial 咁啦。 系啊，我都会。 诶，好明显精益求精啦，本身都好靓噶啦，已经真系。 OK。 况且咧 ，office 有啲电器设备嘅电线咧，的确啊系有啲磨损噶啦。咁啊，嗱，你知 Candice 啦，佢人细胆啊，乡下嚟嘅惊啊嘛，佢惊漏电，又惊 short short 地啊，即系短路咧，好似佢咁样咧，咁啊，佢费事有触电啊、火警呢啲危险啦，咁啊，佢搵人上嚟换过晒啲嘢，咁啊，佢都唔系对自己有咩私心嘅，都系为我哋公司所有员工安全着想，我觉得都啱嘅。 都啱嘅，佢唔系因为细胆蛇龟啊，佢点会同我咁样做啊？ 系啦， 我喺间公司咁耐啊，我仲喺度企喺度屹立不倒啦，系咪？ 系你大人物见过大风浪啊嘛？ 唉，个问题系我悭悭埋埋就俾佢一个唔该吓，换晒啲有问题嘅电器设备啊，咁要使钱噶嘛？用咗几多钱啊？ 哎，田姐，你讲得啱嘅。如果我哋都好似你咁大人物咧，我哋的确唔使惊嘅。但系我哋两个小职员，咁我哋就梗系觉得咧有少少钱买个安心咧系好事嚟噶。 发生起事上嚟啊，用嘅钱仲多， 你多事啦。 多事啊 ，Candice 系。 系我自己掌嘴啊，拍下。 系啦，嗱，仲有啊，即系我哋 office 咧都系时候揾人检查咧，同埋清晒嗰啲通风系统噶啦，因为嗰啲通风管道啊、隔尘网咧都应该清洗下。最近我哋讲八卦嘢咧，嗰个传播速度慢咗好多啊，应该个通风管道。 管到塞塞地啊！你话系咪啱咧？ 所以要通通佢嚟， 通 通你个脑系咪啊？要吓， 你埋一边啦，真系。 OK， 好啦。即系经过呢段日子咧，好啦，我一次过讲晒佢啦，换晒佢啦，好唔好？换走埋你两个嘛，吓、哦，唔好我讲笑啫， 我哋走咗冇人帮佢做嘢嘅，豪仔唔使 惊。你真系觉得系？ 咁讲咧，真系啊！老板一个人可以做晒成间公司嘅嘢噶啦，佢俾机会我哋喺度做嘢，简直系开善堂。 豪仔最好啦，觉得好啱听啊！嗱，既然你两个喺度嘅话，咁我顺便讲埋啦，我决定咗派阿豪仔去海外分公司， yes， 担任经理啊， 成、yes， 全权负责公司。的发展 ，Thank you。 可以嘅话，我希望你下个星期就可以起程。 田姐，我一定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嘅。真系田姐，多谢你俾呢个机会我、啊。 为公司扑心扑命，我真系觉得我唔俾呢个机会你，真系我唔啱。 巴 闭啦，升职病。 哎呀，唔好咁讲，我一定会好努力嘅，万死都不辞，绝对唔会令到你失望嘅、 哦。我记得你咁高兴，我都觉得好高兴。 田姐， 系 唔、知道你会派我去边度发财啊？唔系即系发展咧？新加坡、加拿大啊、韩国定美国咧？我无任欢迎啊！ 我听住四个字啊， 好啊。 危地马拉啊！ 危咩话？ 哇！ 危咩话？我冇听错啊！ 危地马拉啊，豪哥，恭喜晒你啊！我帮你去买行李兼啊，三个够唔够啊？ 田姐， 办公室场地企企理理，开工就一定既安全又精神爽利。 另外咧，如果有任何关于唔安全嘅工序同埋工作环境要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的职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或者打电话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举报，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坚决要写，我被我的粉丝要写。管他什么灰姑娘的魔咒，你要是睡美人，我照样把你的唇吻破。月亮的轮廓看起来都像你的侧脸，这张爱情的签证会有时间没有期限。 I wanna make you mine。Oh girl, you're pretty fine. I wanna make you mine. Make you mine, make you mine, yeah。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由苦到甜，佢话要啲时间适应啊。 共你一起，每一天，每餐如同盛宴，度过十年，如老中初见。用爱开始，每一天，白发也稀疏，未相厌，无什么亮点，仍值得幸福永未变。 Sugar 话平时咧，佢就唱开悲情歌多嘅，但系今次配合剧集啦，歌曲内容系甜蜜描写情侣间嘅生活互动，所以佢话录呢首歌嘅时候咧，经常要监制提醒佢调整情绪，放轻声线。 过十年，如老中初见。 作曲编曲张嘉诚，填词有张美贤，监制有魏景宏，加上何哲涛。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之一《连诗雅爱情事》。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嗱，临尾五分钟啊，我哋本节目咧，本年度最后一击咧，俾啲好消息大家，俾啲、 啊、 好消息大家。 我啱啱先谂起啦，苹果即系过往好多年之前咧、啊，我哋咧仲要做完节目之后咧，就即刻咧就 倒数，哇，好多年 了，就去铜锣湾倒数啊！ 你做女嗰个年代噶啦，已经系系咯， 好做 啦，系咯，系咯，我都未嫁人嗰阵时已经做啦呢、這个活动真系。哇，即系我想话咧，不如话说回来咧，讲翻转头咧，我试过嗰阵时即系啱啱做过嚟台做呢个倒数啊嘛，咁咧嗰个年代咧仲会好在意自己咧啊，咁表现如何咧？ 我会噶， 系啊，你知唔知 打扮咧？ 系啦，咁跟住咧嗰阵时候好中意睇嗰啲网上讨论区啊嘛，有人话过俾我听咧，佢话 嗰个年代已经有网 上有啊 有 啊有啊，咁咧啲人就话、哎、喂曾志豪，佢话你睇下你网上讨论区咧，啲人话你系咩啊？我话咩啊？佢话冇话你衣着好老土咯，系啊，好好笑啊咁样， 咁卡嘅咩？ 系啊，跟住我就几唔开心，我话我特登喺嗰间铺头度买噶啦，嗰件冷衫。跟住啲人话、哎、阿伯咁啊着到 啫，嘅嘢唔系咁样培养出嚟噶嘛， 系啊， 堆砌嘅咩？ 系咯，冇得堆砌。 诶、哎，问阿李志刚啊嘛， 系咯，唔系你讲到咁啦，我哋唔赞埋你嗰句都唔得啦，咪咯，好似阿彭爷咁样啊嘛。小童身材着出大人嘅风采， 系咯，最抵死就咁周身名牌都着得起喎，真系。 嗱好啦， 正经啦，咩开心嘢、啊？ 开心嘢咧就系、是、啦、你会唔会买嗰啲炒卖啊？即系嗰啲波鞋啊，或者嗰啲潮品咧？ 冇、 啊，系啦，我哋三个都应该冇嘅，系啦。咁 咧 有好多朋友咧，譬如想买波鞋咧、嗯，最近其实有噶呢一个即系咩话？ 陈伟霆啊嘛， 梗系啦，我哋都有份啦，系咪？佢最近咧，因为嗰、那个即系佐敦啊，佢又出佢哋嗰啲牌子嗰啲复刻啊，即系诸如此类嗰啲啦。咁、哦、啊，有好多人去炒卖啦。咁、 嗯、 大家最惨咧就系话，我揿 F 5掣，可能揿到傻先攞到张飞啊，或者现场排队啦、哦。但系前面，但系前面嗰个咧买完咧，佢唔系着噶，佢系炒噶。咁、嗯、你觉得唔抵啊嘛？咁、嗯、于是乎咧，大家就谂方法啦。有咩可以解決到？ 炒窿佢， 炒窿嘅，即系唔好炒窿佢啊！点可以令到 佢 唔好再 炒 埋咧？ 系真系着嘅，系用家嚟嘅。 系啦， 抽奖抽签得唔得？ 佢用所有方法都，总之如果到手嗰个咧，佢都可以系炒家嚟。 啊，好好，整大量即系假唔啱噶， 咁 样就 冇储存诶草嘅价值咯。 唔系，我意思话 量生产。 我谂嘅方法系唔啱啊，整大量嘅 A 货。 哦， 咁啊， 等下大佬啊！ 你是第一个买到的那个嘛、啊欸、你叫什么名字我在写你的名 字。哦黑了。 我不知道他早亲笔签名字、啊。那有抬头会买不 到、啊。那可能会更加有炒卖价值。 有抬头是写明 比较。写真的好 重要。但是你那个方向呢其实 是非常接近的。他说在南非。 实名制。 他不是实名制。他刚才为什么他会令到这鞋没有炒卖价值呢 是。 即是难听点讲好像破了他的柱子之身。 哦 okay, 新速速的问题你无端写啲字上去。 不 给 鞋盒他只是给鞋他。 不是。佢咁你消費權益，你有權攞曬成抽嘢走噶嘛？佢就冇嘢嘅，佢喺南非開普敦、啊、一間咧專門賣限量波鞋嘅鋪頭咧，佢、 啊、 就話每個人入嚟 你买我呢袋啊嘛，系啊，风骚第十八袋啊， 嚟睇下， 着上着上脚， 我要去 着嘅，着完之后唔系喺个试身室度算， 系啊， 着完行两步，行到出门口为止，系啦，佢话你唔行出去咧，唔卖俾你咁样，哇，于是乎咧，佢话 好绝啊， 好绝啊，咁因为 落地就唔值钱， 系啊， 成日话落地唔值钱啦，又或者咧，你要再转卖俾人嘅时候咧，就算你呃人话你冇着过咧，如果污糟咗， 真都唔得， 系啦，污糟咗都唔掂噶嘛，于是乎你知唔知咧？啲人揩到一个地步咧，嗱，其实分开两样嘅。就算你唔係炒賣呢、 哦、 你都會好鏡石㗎。譬如我都買過唯一一對所謂炒嗰啲波鞋呢，我成年冇穿過一次㗎。 唔、 你係收藏㗎啫。 我想話呢，唔係話炒唔炒賣，即係話嗰對鞋呢可能好限量嘅時候呢、你穿嘅時候呢，你係基本 你心痛㗎嘛，你再踩落去。 行路呢咪會屈嘅嗰對鞋。 係呀係呀。 有啲人會係特登為咗鏡石嘅鞋呢係啊！機械人咁行，真係唔接㗎。 冇錯啦，因為咧，佢哋就俾人影到啲網民咧，就影喺南非嗰度咧。佢話啲人買完隻鞋之後咧，佢點著出街咧？真係行到好似阿田話齋機械人啦、或者嗰隻奇行種咁樣咧，即係嗰個巨人咧，你見到佢全部咧僵曬啦，關節唔協調啦，好似咧淨係想掂個腳踭啦，或者淨係掂個腳趾咧。然后就慢慢唔好踩到啊！ 我只惊踩地雷啊！ 唔好踩到咁多啊！咁样 炒卖嘅问题哦，风气咧 咩话？ 系咪真系可以解决到炒卖风气咧？ 其实佢哋话都唔系太乐观，不过咧、可能会令到部分人士就却步，即系可能话喂唔系、我谂住系原盒咧，即系咁样卖会机会高啲噶嘛？ 拆盒就净系贵咯， 拆盒啊，各样嘢噶嘛。咁但系而家咧，可能系要你要着咗上脚咧，仲踩埋出街。 OK， 绝招绝招， 哇，真系犀利啊！真系，证明爱鞋。鞋之心啊，大家都无微不至。喂，我哋要倒数咯，自己。 好啊，倒数五秒，我哋出年 四三二一， 哦，出年见咯， 出年见咯。 好啦， 拜拜， 拜拜， 拜拜。